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韩永。 是啦。今日呢继续上个礼拜的一些话题啦。 是。 是啦。咁啊龙珠就是上咯。 冇错啊。 是刚才韩永话睇到啲咩话 哦刚才睇过一啲报纸啲简介。 哦。 新片啦。咁啊。 是。有咩嘢 啲人真係對龍珠個卡通其實真係唔係好認識喎。 唔係好認識又點解咁講呢 例如其中有明報嗰個講啦介紹套戲嗰陣時候就話人物角色大兜亂啦唔犯變咗啊。 我變咗悟空阿爺。 咁但係套原著裏面唔犯即係原真係悟空個阿爺喎悟空只不過將個仔改返做范安娜佢阿爺嘅啫 喎。哦，咁佢冇睇過細個嗰個版本啊嘛。你冇睇第一集，你冇睇第一集已經唔知㗎啦。 都唔係後邊後尾都有提到啊，武天老師成都有講過話啊，以前啊你阿爺跟我學功夫人點點點點咁嘅，都有略略提過呢啲嘢嘅。 咁佢冇睇過第一集就唔知佢阿爺係乜水啦，係咪？ 一個著類似青裝阿伯 是啊好咁我哋講講你嘅 email address 先啦咁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隨住俾大家聽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如果大家有咩意見啊或者有啲咩想補充返我哋資料啊或者有咩想問呢隨住 email 我哋個波咁當然亦都可以如果你想參加你嚟緊3月15號嗰個嘅講座啦個 talk 啦咁大家亦都可以email 俾我哋你哋嘅聯絡方法咁樣嘅係啦咁咁樣報名嘅 ok 好咁我哋講返頭先啲主題先咁龍珠有冇嘢要補充呢咁好似咪話台灣都已經係 係呀 上咗㗎啦 喔 已經上咗嘩咁犀利咪早過美國呀即係意思定係美國已經上咗㗎 美國上咗未喎依樣 冇理由早過美國㗎呢係咪 我諗差唔多時間上 即係其實係香港遲咗應該係 一般嚟講香港都係少少不大好多西片其實台灣都上先。 係咪喂咁嗰邊有啲講返出嚟喎係咪即係話 套嘢唔知道做乜係咪 咁佢又唔係咁講即係講返啲嘢唔同咗嗰啲啦咩殺下人本身就 就係 星星呀咁嗰啲啦即係佢唔係人樣呀啲咁啦。咁就點解唔好係人樣嘅呢唔知呀。即係佢唔係好詳細講嘅係呀。是啦。 套片其實基本上都對原著冇乜。 咁佢根本成個古仔咪倒退返去一啲即係唔小心打開個封印走到個魔王出嚟要搞返掂佢咁嗰啲咁嘢。 係啦 係啦係啦。 啲 D&D, 早期啲 D&D 嘅。 冇錯啦。你其實龍珠本來就係由呢啲古仔進化出嚟㗎嘛變成一個新嘅嘢嘛。而家電影版返嚟倒退返去呢樣嘢度㗎嘛。咪真係有啲可惜啊。是啦同埋似返啲即係老土武俠片啊好多呢咁嘅情節啦。咁最尾又要。 老土武俠片係從20年代啲鬼佬魔幻小說嗰度抄橋㗎。即係啲人。 咁最尾又要用龍珠救返啊周潤發啦即係嗰啲咁好似電影一宗咁啦係啦。係啦咁嘥曬粒龍珠啦嚟 嘅 啲人。 但個場面都幾犀利嘅好似睇喺片頭成個核爆咁就炸咗個城市喎、 啊。咁場面係電腦做啫劇情呀即係要寫得好嘛即係劇情又唔係電腦可以做得到㗎嘛。咁不過睇就點都睇㗎啦或者睇完先再詳細講啦。 係 啦即係龜波氣功發揮到極致就係風魔波嘛佢話。 好似。 佢咁講啦即係呢個卡通應該唔係咁嘅。 網上啲人都好唔滿意改到七彩喎例如點解要搵個鬼仔呀以為係扮悟空。 咁其實佢變咗殺人嗰陣係鬼仔嘅。 咁冇嘢。 金毛藍眼白皮膚喎咁係咪鬼仔先 咁爆粗啤友係咩呀 啊爆粗啤友咁你個樣都幾鬼佬㗎都。你鬼佬同唐人就換咗浸皮啫係咪 都唔止呀個皮都唔發現。 咁其實美國嗰邊好多人都寧願睇返亞洲人做喎我聽講。 咁如果你對套戲有興趣嘅都唔想太古靈精怪嘅嗰度。 係啦。 咁亦都喂怪咗少少係咪一個白人 叫个咁嘅名 字。系，哦，咁佢基本上外星嚟噶嘛？佢话佢，即系啊，石子魔王初初想带佢嚟侵略地球嘅，佢话。 哦。 咁但系失败咗咁啦，类似俾人封印咁啦。 石子魔王同菲利又捞埋咗一齐啦，又。 或者系啊，诶，咁呢个唔讲咁长啦，诶，系啦，都实质有实质啲嘢先同大家再讲呢一 part 啦。咁另外咪神奇女俠有啲乜嘢話？ 哦，個卡通嘅大家叫 video 嗰個卡通版啦， 係 出咗啦。 哦，卡通 ，OK OK OK。 咁因為喺正式開拍電影版之前，咁佢做卡通嘅試下市場先啦。 哦 ，OK。咁嗰個或者我哋睇咗之後再同大家再講詳細啦。 另外一個又係會用呢種策略啦，就是綠燈俠。 哦，綠燈俠會做咩呢？ 都係會年中會上會出卡通版先。 哦，又試一下個反應。 第一次飛行。 第一次咩？ 第一次飛行啊。 咩意思飛行啊 ？First Flight， Green Lantern the First Flight。 哦，即係個名，個劇個名。 係。 哦， 咁又係應該係交代佢點樣攞到隻戒指啊咁。 係，佢講邊一個綠燈俠嘅呢？ Hal Jordan， 即係新啲嗰、那個。 唔係第二代 嘅。第二代嘅係啦，即係唔係最舊嗰個啦。 最豐富劇情嗰個又變個壞人，跟住死埋變咗幽靈俠。 即係起碼個造型係我哋見慣嗰個囉，係咪？即係紅綠色黑色嗰個囉。 而家漫畫書度就戴兩隻戒指添啊，一隻紅一隻，唔係三隻戒指啦，紅綠藍佢都攞曬啦。 咦，咁兩隻戒指可唔可以變呢個超人 Ace 嘅呢？ 唔可以。咁佢漫畫度唔同嘅戒指有唔同嘅力量嘅 ，OK。 哦，即係唔同顏色又唔同力量，哦，好似係啊，上次有講過啊。 似用後節目有時間先再交代啦。 係咧，嗰、那個好複雜。 個會係今年。DC 漫畫裏面 crossover 嘅故事嘅， 係嘛？ 嘅主打故事啦，今年成年 係咯，嗯，好，咁可能我又睇咗呢個小雙俠嘅一個製作嘅特輯喎。 哇，收到好緊要啊，公子姐姐。 嚇、啊？而家唔係肥公啊？ 啊，以前啊，竟然可以 keep 住佢個身材喎、啊。 哦，咁實有辦法嘅，日本咁先進嘅技術係咪？係啦，咁我睇過個製作特輯啦，好長㗎喎，成九個字喎，飛咗呢個廣告之後。 係咩？ 係啊，唔係平時我哋睇嗰啲講一陣嗰啲嚟㗎。 哦，咁長啊，今次。 係啊，睇曬佢哋啲機械人有啲咩機械人啊，嗰隻狗竟然都真係有嗰個改裝咗嗰個版本㗎喎。 係咩？ 但我唔知道戲入面有冇出實物啦，即係佢有嗰個設計。即係後面都真係有返一節咁樣㗎囉。 係。係啦。唐我出咗未呀？ 唐我未。嘩，隻狗出到有後面一節都已經好犀利啦，係咪？你仲想出埋唐我留返下一集先啦。 如果受歡迎遲啲連幻影時光都玩埋呀。呢套其實。 呢、哦、套已經其實個古仔有少少 cos 咗㗎啦。 點樣 呢？咁佢當然唔係 cos 玩時光，即係佢已經有嗰個時空嗰啲嘢㗎。 哦。 即係佢講開頭嗰陣有個呢套嘢作嚟一個博士啦、啊、即係唔係本來有嘅一個角色啦，咁又搵咗一嚿唔知咩發光嘅石咁嘅嘢㗎喎。咁、 哦、 類似就可以令到啲嘢消失曬咁，咁其實可能都係啲時空嗰啲嘢，咁分分鐘就係嗰啲轉炸石囉。 我、哦、明白。 咁咪就係話咗時光嗰啲囉。 原著古即係老點嗰三個壞人去。 同埋點解佢哋三個唱返壞影時光嗰隻歌嘅？你記得壞影時光開始嗰陣佢出發咪會唱嘅歌嘅， 係啊， 即係啲壞人啊，佢先， 係啊， 佢唱嗰隻歌嘅喎， 嚇， 係啊，唔知點解嚇，唔係嗰三個嚟㗎應該， 完全唔係嘅， 我唔知啊，可能佢真係撈埋咗。 至於你話原本小雙俠嘅故仔，其實就成個故事係老點佢三個嘢嘅啫嘛， 嚇， 嗰個係個大首領個 data panning 啫嘛，其實一路想偷嗰樣嘢， 偷嗰樣嘢係咩嚟話？ 是個首領是外星人，咁佢要攞返個 data band 先可以開動自己隻船走好啫嘛。 哦，原本個卡通。 係。 哦，咁呢套個首領就冇出現過嘅，即係成日喺同我哋講嘢囉。 Hello 都冇出現嘅，都係 Mission Impossible。 唔係，我就係見佢個卡通嗰個片嗰度佢有影返出嚟有㗎喎。係 咩？ 即係佢影返啲片段出嚟有囉。 嗯哼。 咪影唔到樣嘅，即係又係影到後面啊咁嗰啲咯。 唔係 Mission Impossible 咁要黑影交代嘅。 唔係，咁又唔係黑影，係影背脊咁咯。咁啊，咁啊，講佢哋都係有幾部嗰啲壞人機械人嘅喎，又唔係得一架喎，即係起碼而家見到有三架。 哦，咁你卡通嗰個集集唔同啫。 係一隻墨魚咁樣，一隻哇，咁、啊、你一套戲你唔 expect 佢出咁多噶嘛？ 哦，咁啊係。 佢有一隻墨魚，有一隻又唔知好似愛美神咁，你都明㗎啦，成愛美神飛彈咁。咁另一隻就係唔知煮嘢嘅咁樣咯，好似主要係有三隻咁嘅嘢嘅。 如果卡通最經典嘅就係、是。每次爆咗啲壞人飛曬上天，我哋下次會再嚟過咁啊！依、這個一路沿用到而家，寵物小精靈都有玩㗎啦。 哦，係啊，嗰咩嗰三個咩咩話咩火箭三人組啊？ 係 啊，其實都係抄翻呢樣嘢。咁佢哋同埋呢套入面嗰三個壞人咧，不斷玩變裝㗎喎，有時又開檔嗰啲回轉壽司啊，咁有時又唔知點樣啊咁。 卡通嗰陣都係㗎。 都係嘅咩？ 係啊，都係。每次都做唔同嘅職業啊！ 點解咧？點解要咁做咧？ 仲要成日都係都係喺佢門口度擺檔，喺你個消防局門口擺檔啊！ 點解咧？ 賣章魚燒啊咁。 點解嘅？ 佢每次偷唔同嘅嘢都係有個主題咁上下咯。 係嘛？ 扮翻嗰類啲人。 哦。 例如偷嘢，可能喺啲食肆度咁，佢哋開食肆咁之類。 咁點解要喺佢個消防局附近？ 我唔知喎、 啊。咁呢個咁啱嘅啫。 有咁啱得咁巧，又想賺下佢錢，一次次俾人夾埋， 即係真係想賺下錢嘅。哇！嗰啲錢都夠起到機械人出嚟啊！真係嗰啲講下啫，係咯。咁啊都幾得意嘅。總之睇完佢製作都覺得呢套戲值得睇嘅，即係嗰啲場景啊嗰啲嘢都做得幾好嘅、 嗯。其實算幾認真喎、啊，只狗真係冚只咁大嘅，唔係純 啲。係啊，一比一㗎。可能嗰只多咗後面嗰節嗰只就可能係 CG 嘅。咪同埋佢唔知會唔會出啦，即係至少不過有個設計啫，咁可能最尾係會唔會出一出咁咧？即係類似呢集打爛咁，跟住最尾出一出咁，可能係咁嘅啫。係 咯。 同埋佢一樣有好多嗰啲由只狗度放出嚟機械人咯，即係嗰啲機械啦，唔係機械人啦嚇。 機械仔咯、啊。 係啦，有啲係昆蟲型，有啲係鱷魚，有啲係咩咁咯？即係佢 嘢都有。 總之呢套嘢咧就好原汁原味 feel 嘅做到。 甚至香蕉蘋果橙都有嘅，睇下佢打啲咩人。 係咯。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呢套嘢 記得有一集係放啲蕉皮，都係等個 佢踩 人個機械人一踩， 咁都得， 低爆炸咁 機械蕉皮都跣到嘅咩？ 啊？ 機械蕉皮喎、 啊， 你講 啊，心酸威啫啦。 咁啊，唔知呢套香港會唔會上啦？咁但係應該大家都好想睇下啦。 啊，因為記得印象中細個睇嘅時候都幾好笑嘅呢套嘢。 唔會好細個啦嘛？呢套嘢做嗰陣。 我唔記得，應該都係中學年代啊！ 我諗起碼係啦，唔會係豆仔㗎啦， 未至於高達咁咁啊！ 係咯，即係香港播嗰陣遲啲㗎嘛，即係其實套嘢好舊嘅，但香港播嗰陣遲 啲。反而我期待劇場版化就《幻影時光》都幾期待，因為多嘢玩好多。 唔知啊，咁有機會呢套成功，下一次會玩啦。因為你玩時光嗰樣嘢，你畫卡通你梗係冇乜分別啦。但你要做咁多咩恐龍啊咁多嘢，啲景就好大鑊㗎啦。即係而家佢呢套都哦唔係 C G 嚟㗎，佢而家呢一套嗰啲打爛曬成個涉谷嗰啲係真係景嚟㗎。 哇咁犀利！ 係啊，即係搭出嚟㗎，你唔好以為電腦做，即係咁佢梗係有加 C G 啊，但唔係話成個底嘅 C G， 佢唔係咁整㗎。即 係 點樣話呢套嘢要睇就係咁解啦，所以如果全部 CG 就唔使睇啦，都好認真嘅造景嗰方面。係。係囉，嗯，咁唔好講咁長啦。咁就另外啦，咁上次咪講過一隻機械人 game 叫做 Border Break 嘅。 係。 係啦，咁 新料啦。 其實唔係新料，因為上次我就唔係咁清楚係咩，但係而家就知啦，原來係真係街機啦，就連線啦。咁你就可以十個人對十個人嘅。咁又係玩對制戰咁樣嘅， 哦，即係 有啲有啲似戰場之半咁啦，咁但係佢就唔使坐入個倉咁囉，咁同埋佢個打法就似 Virtual On 多啲嘅，我覺得，咁、 哦、 但係呢佢係咁㗎喎，佢就唔係話呢即係打爆咗部機咁你就死咗，唔係咁㗎喎，佢話呢你其實係類似玩搶軍旗嘅，即係你要射爆人哋對方一個即係一個核心咁樣嘅。 哦，即係好似真係玩啲 mission 囉， 啊啲 mission 係啦，咁佢話你死咗嗰啲機械人呢，死咗係會返嚟㗎。 哦， 即係唔會冇咗嘅。 哦， 係即係可能你刮咗咁咪攣低咗咁咯，一陣咁咯，咁你變咗你會阻延咗你啲即係嗰啲行動咁樣咯，因為你唔係一個人行動㗎嘛。咁我唔知佢會點啦，死咗之後咁，但係總之係會可以繼續打嘅。咁直至到咧，你嗰邊咧嗰個即係嗰核心啦嚇，俾人打爆為止咯。即係核心即係軍旗啦嚇，即係喺一個固定嘅地方度嘅。咁如果人哋攻入嚟打爆你個核心，你嗰隊咪輸咯。即係佢係咁玩法嘅，就唔係以一個一對一咁樣打，又唔係咁樣嘅。咁係呢樣嘢係突破咗之前啲 game 啦，係啊。咁同埋佢有幾種，好似四種唔同嘅機械人都可以選擇咯。即係有啲係， 咁係咩意思啊？ 即係佢唔同性能咯，即係可能有啲平衡型咁啦，一定有個主角比較主角啲嗰、那個。咁有啲可能係速度型啊，咁有啲可能火力啊咁咯，係你大家想象到啦，即係 Virtual On 嗰啲咁咯。咁但係佢當然冇個會變飛機咁離譜嘅，即係都係比較係陸戰咁樣啦，主要都係。咁有多咗個阻擊型咁啦，呢、這個係可能比較新啲嘅 concept 啦。 咩叫阻擊啊？ 咪槍開槍嗰陣好遠咁射咯。 追擊。 咁你而家你打 war game 會有㗎嘛呢啲嘢係。係咪咁啊好啦咁呢個。 你而家高達都有啲追擊手型啦你例如零零嗰啲。 係呀係。咁而家佢咪將呢啲 concept, 其實呢個 game 都幾高達㗎。即係嗰啲機械設計㗎我。佢根本嗰啲機械設計冇囉。係囉。咁係呀。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咁遲啲應該香港都應該會引入嘅。 不過其實你機械人即係實戰型機械人都係嗰幾隻樣啦，唔係整隻大眼就係整塊玻璃㗎啦。 佢呢啲都係玻璃㗎，全部係。 係咯。 係咯。咁大家睇下啦，咁呢個應該都幾好玩嘅。咁另外呢有一個 game 呢，咁就係、就係、是、玩呢個電梯㗎喎。 電梯。 佢都係射擊 game 嚟嘅。 啲機都有啲咁嘅玩法。 唔係啩。射擊 game 喎、 哦，電梯射擊咯，一個逐層射嘢。 係嘅咩？ 有好早期嘅嘢，老任都已經有啊。 哦， 啊，即係當然嗰陣時就幾低能啦，一個平面咁，你個電梯喺度一層咁射，你唔夠打，你可以撳啲門咁走。 係咩？哦，以前已經有㗎啦。 有初代有。我唔知係街機先定初代任天堂先嘅呢個。 我諗都有街機嘅。係囉咁而家又有返呢樣嘢啦。 哦。 咦係喎佢都好似話係83年已經有喎係喎。係喎真係喎。 係呀。 係囉 ,Elevator Action 喎叫做係喎真係喎。咁我呢而家 畫面當然係好渣。 係啦而家靚好多嘅。係啦。咁呢佢就話有兩個人可以同時打嘅一個男一個女嘅角色咁樣嘅。咁其實都係似返而家啲射擊 game 啦咁但係佢就玩 lift 囉。 啊其實老實講有時你玩返舊 game 呢可能覺得直接啲呀你四方八面咁成你而家真係太多姿勢啦。 唔係呀想講就係話呢 卡通 嗰個 lift 係真係 lift 門嚟㗎。係。即係佢唔係個畫面入面㗎。 哦。 以前嗰個你講係真係有畫面入面㗎嘛個獵門係咪係 啦係啦。 佢呢個獵門實體嚟㗎。 哦原來。 係啦即係佢係真係有個獵門跟住打開個畫面好大咁樣啊你明唔明即係而家佢就進化咗變咗咁樣囉。 咪所以我話係話以前可能仲直接啲咯打。其實有時而家打得最唔過癮就無端成日要你揀嘢啊又話。 係。 又太多突然間彈個畫面嚟同你講嘢呢啲其實真係。 佢又想撈埋啲嗰啲即係戰略嗰啲咁㗎嘛懶係。其實廢話嚟㗎嘛嗰啲。 你有時你玩個打飛機機咁真係打飛機做咩突然間有個司令嚟同你講而家新 mission 做乜乜乜咁。 係。 即係都幾無聊 囉。冇辦法啦。 影像化靚囉。 咁你而家受咗一啲 PC game 嘅影響嘛。 喔咁係。係 囉冇辦法。係囉係囉咁呢啲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希望。 我哋香港好多時都係玩日版 game 都唔少。 係啦咁希望到時有啲name code 啊啲會引入嚟俾大家玩一下啦應該都會嘅應該都會嘅。係啦。咁上次啊韓永講過嗰個咩 Captain Future 其實係咪應該係呢個 Captain Power and、這個、 Captain Power and the Future Force 㗎嘛。係啦係啦。喂但我真係搵到一個 Captain Future, 但唔係飛鴻艦長嘅嘢喎韓永有冇睇過 冇。 你見唔見到嗰個有條 link 呢 未睇未睇，冇揿呢拎嚟睇。 哦，你揿嚟睇下。 哦。 吓、啊，咁有个心口有个闪电，好鬼肉酸。我差啲以為固力果嗰個咧，咪有個人喺度跑步嘅。 心口有個閃電，好多都係啦，沙心都係啦。 係。 沙心啊，閃電啊，全部心口有個閃電啦、啊。 咪你睇咗未啊？ 而家撳唔到字個機唔係好喐。 哦，好，咁或者我哋容後之後再大家介紹下，可能都係啲好舊嘅另類 character 嚟嘅。 哦、oh ，OK。 嗯，係啦。咁又話呢個手冢治蟲咩生誕？80周年啦，又會搞返呢、這個又會有啲嘢出咁啦，咁就係呢個嗰咩小白獅呀，即係阿獅子王抄嗰套呢， 我的士係唔認嘅， 係啦，咁總之小白獅啦，咁就會有新嘅電視呀，會喺呢個夏天會放送咁樣嘅， 可能純屬巧合，即係一個獅子長大變成白獅，咁身邊有啲忽忽， 不過佢唔係白嘅，佢除咗唔係白之外，啲 friend 都係一樣嗰下先犀利啊嘛。 係。 係啊，咁同埋你話你冇睇過，其實就冇乜可能嘅，因為啲美國係好出名嘅。 呢啲 係啊，一樣噶，都幾巧合嘅。如果咁都巧合到嘅話，係咯，係咯。 當年《獅子王》係第一套引入用 3D 動畫去畫景。 即係迪士尼啊嘛。嗯。 係第一套做呢樣嘢啦。 上色係嘛？你先係。 唔係做 3D 由 2D render 翻嚟嗰啲 背景，哦係係啊係啊係啊， 佢係第一套用呢種技術囉。 唔係咁佢當然嗰套係好靚嘅做得。 咁你迪士尼做得出嚟真係好好嘅，但係之後呢你冇咁嘅成本做，而夾硬去做嘅其實就好搞嘢啦。 係 啊，即係變咗全部啲係變曬黑邊粗線啊，咁有少少唔 認。咪同埋明抄唔認呢樣嘢就差少少啦。唔係，其實可以，你可以咁講嘅啫嘛，即係你話喂，其實我哋 係 啦，即係我哋呢班咁嘅動畫師係嘛，細個點會冇睇過手冢治蟲嘅卡通啫？咁好正常係嘛？ 呢個絕對係咯，你 正常啫嘛， 你做得依行嘅，無論睇佬又好，中國人又好， 咁你變咗即係我呢套唔係 exactly 你嗰套，但係我有呢個影子喺度嘅，咁其實都冇嘢㗎，係咯，冇問題㗎喎，咁佢唔係佢淨話冇睇過啊。呢、這個有啲問題嘅咁樣講、 啊。你話冇睇過反而先係比較怪誕少。 冇可能嘅呢樣嘢係。好，咁我哋就下個話題啦。咁原來日本嗰邊呢，佢哋而家就嚟會開張有一間叫做Creator Cafe， 好似叫做。 係。 係啦。咁叫秋葉原製作所喎，咁搞乜鬼 嘢喎，有齊所有。 嗯， 所有你要嚟搞嘢嘅工具喎、 啊。要嚟畫嘢。 畫嘢係。 係啦，咁佢就係為漫畫家，特別同人嗰啲啦，同人志嗰啲啦，而開嘅一個 cafe 嚟嘅喎，咁做咩？唔係去吹水，佢真係好似咧香港嗰啲 business centre 咁啊，租張台俾你做嘢喎。 係咯， 係啦。咁呢個我哋諗翻以前咧，我哋讀書嗰陣咧，就成日真係嗰邊外國嗰邊嘅一啲嘅影印鋪啊，即係可能係Xerox 啊嗰啲都有開，其實香港都有㗎，但香港而家即係。幾乎執曬、啊、我知道成日得呢個力寶中心仲有一間嘅啫，係啦，咁以前咧嗰啲地方咧真係有啲台嘅俾你做嘢嘅喎， 係俾你，因為以前你要輪隊揾資料， 冇錯啦， 幾痛苦嘅， 係啦，同埋你可能你大量要做呢啲影印，即係尤其是我哋係要整整貼貼做啲 design 嗰啲咧， 我唔知後期直頭開埋有啲機咧，即係有擺埋啲 Macintosh 電腦喺隔， 哦嗰啲好後期啦。 啊、 早期嗰陣啲嘢， 你印埋嘢啊，做埋嘢， 係做 paste 嘅啫嘛，即係大家喺嗰度放大縮細啲嘢啊，影印啊，咁將你剪剪埋埋咁嚟做功課噶嘛。即係以前讀 art 係咁嘅 ，OK， 未有電腦之前，咁啊嗰時 通常開喺啲 U 附近啦、 啊，係啦、啊，布喺啲咁嘅影印場所度，咁啊有時通宵咁樣喺度做嘢啊，係啊，咁而家佢就有少似係咁啦，咁但係咧佢就俾你搞同人志嘅，咁當然佢係有齊所有嘢啦，連 mark 卡啊、個人電腦啊。scanner 啊，咩都有齊嘅，甚至乎有網址啊，網址唔係 website 啊，即係嗰啲刮上嗰啲網址咧，畫漫畫嗰啲咧。 哦， 係啊，大型嘅即係釘書機啊，咁即係總之 你可以喺嗰度鬥個， 冇錯啦，鬥本書都 鬥出嚟嘅。 嗯，鬥埋本書佢都仲得啊。 嗯 哼，係啊，咁呢啲好多啲設備咧都免費借出嘅，當然咧又要收呢個鐘錢啦。 即係漫畫劇飛嘅再進一步啦。 係啦，哦，佢嘅唔係㗎啦，即係佢成日好似 business center 嘅形式啊。咁佢就點樣計咧？逐個鐘計嘅，咁你60分鐘一個鐘啦，就500日元嘅。咁就哇，咁好怪，咁原來唔係嘅。你越多鐘咧就越平嘅。咁例如三個小時咧都係1200 yen 嘅啫，六個小時咧，哇，咁幾多啊？誒，原來都係1800 yen 嘅啫噃。 哦，咁 係啊，即係你坐入都得嘅咁樣。咁同埋咧， 其實你就算香港以前啲漫畫咖啡店都係。係 啦。咁你呢啲 plan 之外，如果再想加時咧，就每15分鐘只係100日元嘅啫。 哦。 咁其實係 OK 嘅。係啦。咁同埋上面可能你就會匯聚同埋會認識到好多即係志同道合嘅朋友咁樣啦。嗯。係。咁營業時間咧就係、是、呢個星期一至四咧就上午啊11点啊至到下午11点嘅喎。咁星期五六同埋咩話呢個係休息或者公假是一日㗎嘛，咁就24小時營業咁樣嘅。咁但係星期日或者假期呢就去到11點嘅啫。咁樣嘅。係啦。咁原來唔係通宵開嘅，淨係呢個 weekend 先係嘅啫。係啦，咁幾得意喎。咁如果香港都有啲咁嘅地方就好啦。其實你話嗰啲頭先你話樓上睇漫畫嗰啲呢，其實真係越來越少喎，好似係咪 少啊， 即香港好似興過一排，而家又冇啦，係咪 除台灣人引入，咁而家台灣人又少咗嚟投資，可能都咩啦。 嗯。係啦。 香港好多呢啲嘢都係台灣人引入嘅，樓上。 咁呢個呢係好新嘅，咁今個月28號先開嘅。係呀，都未開嘅其實係。係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去開收業員就搵嚟搵下上去睇下都得喎，我相信係咪。咁一陣或者我哋 keep 翻條 link 俾大家睇下啦。 可以去睇下啦。 係啦。佢係啦話呢個2月28日星期六啊，晏晝1点钟嘅開放咁樣嘅，開始營業咁樣嘅。嗯，咁希望遲啲香港都有啲咁嘅設備啦。係啦。嗯。咁就另外啦，咁春麗嗰位演員啦，即係嗰位女演員，即係Morphew 入面嗰個邊個話 係 呀。佢唔係 Lois Lane 喎，佢係邊個話 Nana 係囉。咁就講佢都走咗去收業員喎，原來係呀。2月12號呢係真係 promo 呢個嘅 Street Fighter 哦， 係啦。 那個 game 好似都同時上市喎。 咪佢就係因為那個 game 所以就走咗過去 promo 嘛，做咁佢係新一代春麗嘛。 係 啦， 套戲裏面真係好似完全冇，起碼個預告片係完全冇咗春麗衫㗎喎。 套戲入面應該都冇㗎。 係囉。 咁當然佢 promotion 入面更加冇啦，佢用一個演員明星咁嘅姿態出現啫，咁樣。嗯，咁呢個 都好 一得啦。 好喎。 嗯。係啦。 咁個樣。 好啦，咁我哋今個禮拜呢會同大家講下呢個嘅新世紀呀 ,Evangelion。 是啦。 而家嗰套戏咁样㗎喎。是啦。咁就叫做破係咪？ 係第二，即係四部曲第二部啦。 咁佢唔知而家四就係三㗎喎。即係佢而家就話有序啦，即係序篇啦，上一集係啦。咁跟住呢個係破啦，咁下一個就急啦，咁都唔知有冇第四個㗎喎。係啦。咁其實即係類似起承轉合咁嘅意思啦，呢啲係日本嘅係啦，能劇入面嘅一啲嘅分幕啊，即係啲叫法嚟嘅。咁嚟緊就應該暑假到就會做啦，呢個新嘅Evangelion破啊。 係啦。 嗯。咁今集呢就開始呢故事開始唔同㗎喇喎。咁上一集就有啲柴台嘅人就話嘩搵笨啦，套嘢10年後又攞返出嚟係咪 都好多唔同，咁網上都有人將卡通版同將電視版同咩同套劇嘅一啲場口， 場口就一定唔同啦，但係佢即係故事上佢哋就覺得係一樣囉。咁但係其實唔一樣嘅，因為呢上一集呢已經留咗好多嘅一啲嘅線一啲嘅潛伏咗嘅嘢喺度嘅，即係例如啲字圖嗰個編號又褪咗一格啦，即係第一隻出現，即係喺故事裏面只一出現嗰隻本來第三視圖又變咗第四咁啦。咁你那個朱芬又出現咗啦，已經喺開始係咪？ 哦，係。 係囉。咁同埋月球係有嘢㗎喎，原來。 哦。 係啊，以前冇講過呢樣嘢係咪？嗱，以前你成日會覺得咧，點解即係點解啊？凌波麗成日喺水度咁影住月光，其實月球呢樣嘢對成個故事原本係有好大嘅意義嘅。咁但喺電視版嗰陣就冇，其實冇用翻呢樣嘢。嗱，因為其實咧，我哋睇過佢哋一個嘅原本嗰個故事啊，即係嗰時攞去，即係攞去開咗 portion 嗰個故事啦。咁其實咧，就同而家大家睇過嗰電視版咧，都幾大分別嘅。咁當然嗰、那個即係攞分頂嗰個咁嘅故事稿嘅頭嗰幾稿就一樣嘅，即係都係講下真治去到呢個第三東京市啊，咁開咗啲嘢打仕途，咁呢啲冇乜大分別。咁但係去到中段呢，原來開始有好多分別啦，即係呢一套嚟嘅呢套電影呢，其實就係、是、我哋就覺得佢呢其實就係想重現返係啦原本嘅故事啊。 但 係因為呢 初個故事其實幾大機人橋㗎喎。 哦，好係好犀利嘅超級機人橋嚟㗎。例如呢初號機中間會所謂大破啦，咁呢十九名破唔知會唔會食返呢樣嘢啊。大破之後呢就經過改造啊，咁佢就即甚至乎有飛行嘅能力㗎喎。嗱呢、這個講原本佢哋寫個故事啊。冇錯，佢基本上就係萬能俠啦。咁同埋呢最大唔同呢就原來呢係有好多部 EVA 㗎喎，即唔係嗰量產機喎，即係話佢哋嗰隊小隊啊。即唔止得三部，好似有唔知五部六部。嗱咁而家呢度都係咁㗎嘛。咁佢班同學呢全部都會出嚟揸㗎喎。即嗰幾個同學啊，即係嗰、那個靈元就本身有啦，後面變咗十三仕途嗰個有啦。咁但係連嗰、那個另外嗰個雙田即係好鍾意拍嘢嗰個呢，即好鍾意軍事嗰個都會㗎喎。 都有機揸啦。 有咁嗰個班長都有㗎喎。係啊。即係根本嗰班即係叫做出有樣出嗰班同學全部其實都係後來嘅隊友嚟嘅。 因為好多將啲大機人橋同埋啲熱血最強嗰啲橋都全部打埋。 咁、你唔係話熱血最強嘅，唔係學校變出嚟嘅嗰機人。咁佢不嬲都話嗰馬爾都。 有機人齋都係囉。 啊唔係人人即係嗰啲主角啲嘅人啊先有嘅。咁佢馬爾都機關佢哋就係話其實即係佢喺學校嘛。 系， 系嗰学校其实个用途就系要选拔啲驾驶员噶嘛， 有咁嘅 potential 嘅。 系啦，冇错啦，基本上根本系嘅，咁所以其实唔系怪嘅，即系唔系咁啱嘅，吓，根本系一个阴谋嚟嘅。咁啊、根本如果喺原本嘅设定咧，其实明日香同嗰个班长咧，其实同一个角色嚟嘅。 哦。 即系而家电视版就分裂成为两个角色啦。咁最初就谂住明日香系班长嚟嘅。咁如果大家睇返嗰啲 明日香係變咗鬼妹㗎嘛。 你睇返佢哋早期設定嗰啲人物嗰啲樣你就知㗎，有豆皮嘅。 ok。 即係基本上同個班長係合埋咗變咗個角色。咁而家呢就係呢一套嘢呢就又多咗個四眼妹出嚟㗎喎，咁到底係邊個嚟㗎呢，咁暫時都係一個謎呀。係啦。咁呢同埋呢呢一個嚟緊呢個破呀就會有呢個五號機同六號機啦，咁雖然大家未見過嘅。咁原來呢、這個如果大家有睇過預告片， 一定有以前咁，即其實 唔好，以前冇五號機同六號機噶。 買以前幾隻機其實大同小異啊，係顏色有少分別嘅啫。 我哋講舊嗰三部機， 係啊， 舊嗰三部機配色唔同啊，二號機多咗兩隻好細嘅角喺個額頭度嘅。 係咯，淨係依好少嘅分別嘅啫嘛。 或者嗰個唔係角咧，應該有啲似大和號嗰個船頭啦。 係咯，係咯。 因為其實你知唔知二號機個頭咁樣，其實有啲係大和號咁樣嘅嘛。 有少少 係船頭啦，或者唔係大和號啦，船頭咁樣。 大和號嘅船頭咁 有啲似嘅， 有隻搖起 咁。佢而家索性個額頭整埋嗰度嗰個鈎落去咁樣啫嘛。係 咯， 咁配色當然又唔同啦，即係個腰又有一間唔同咗，咁即係呢個跟翻上一集嘅啫，呢、這個就 起佛就一班嘅啫。大同小異啊，以前嗰幾。 二號機唔係揸戒刀嘅，好似而家。系啊，唔知有把匕首咁之類咁，系咯，咁啊唔知啦，而家啲好多嘢都係謎嚟嘅，咁但係就我哋從啲資料度會睇到少少嘢咁樣。咁如果你大家睇過個預告片呢，就會一開始出現嗰個就係五號機啦，咁最尾喺所謂喺月球飛嚟或者宇宙嚟嗰個就係六號機咁啦。咁可能六號機係由阿朱芬駕駛都唔定嘅，即係嗰架好似唔知白色定銀色嗰架。 哦， 係啊。咁當然有啲人話佢似零零裏面嗰隻 Union Fact 啦，即係佢識變飛機嗰啲、即係冇眼㗎嘛，因為即係玻璃咁樣咁樣一塊係囉，啲人話似咁啦， 嗰隻嘢我嗰啲紅色㗎喎， 吓唔係即係嗰個樣呀，佢話係啦。咁呢套嘢大家 点闹呢都一定入场睇㗎啦，老实讲係啦。係啦。咁但呢原来我发觉呢好多人都话其实睇唔明呢出嘢㗎喎。咁甚至有啲网友其实好耐之前已经话话会唔会讲下呢套嘢，咁但係即係可能即係未上咁你又唔想讲住。 咁迷团嘅都系。 哦，係啊，其实呢个。 咁係重大喎，佢完全唔知啱乜。 咁其实亦都有网友已经问咗啦，到底呢个絕對領域 AT Field 到底係咩嚟呀，呢啲咁樣嘅嘢嘅。 係啦，咁 我想我哋喺15號度解答下咁樣。咁我哋喺呢度都解答下先啦，少少係啦。咁其實成套 Alpha 呢個關鍵就喺呢個 AT Field 即係絕對領域呢度嘅。咁如果冇絕對領域呢樣嘢呢就根本唔需要有 Alpha 機啦。咁點解呢，因為嗰班咪試圖即係嗰啲怪物啦。咁其實佢哋就有咩特別啫，搵核彈炸佢都炸死佢㗎，原來炸唔死嘅。點解呢，原來就有防護罩啊。如果大家睇過以前啲萬能俠就知啦，防護罩係咩啦，即係你睇唔到嘅一個罩囉。係啦。咁金鐘罩咁啦，或者你可以理解係咪。咁你乜嘢都打唔入嘅。咁所以佢叫絕對領域。即係基本上你唔可以用物理嚟破壞佢嘅，如果佢開放咗呢個絕對領域嘅話。 係。 咁你可以一個力場咁啦，你可以諗係。或者係一個空間嚟㗎，甚至乎係。咁你根本就唔可以打得入去嘅，任何武器都打唔入。咁唯一點樣可以打呢，咁原來就係用佢有同等能力嘅 Alpha 機呀。 係。 咁初呢佢哋就話 Alpha 機其實係一個人造人啦，咁其實做出嚟啦，咁同佢有同等能力亦都係有 AT Field 啦。咁當 AT Field 兩隻都 AT Field 就原來就會中和咗嘅。 係。 係啦，咁 AT Field 原來亦都有好多呢、這個力場係有好多運用嘅方法㗎喎。可以當如來神掌打出去都得㗎原來。 係。 係啦，咁其實好過癮嘅。咁呢個就當然現實度就冇㗎啦 ,ok, 呢樣嘢。咁但係呢原來佢一路即係扣住呢即係主角佢哋成日講嘅一啲嘅人嘅關係呀。 係 就係形容為好似戰豬一樣㗎嘛。即係人呢就好想其實想走近啲大家嘅。咁但係如果走得近呢就係嘅話呢又會急親大家㗎喎。咁即係話乜嘢呢，原來呢大家係要保持一個適當嘅一個距離嘅 territory behavior 啊， 冇錯啦。咁所以佢就借咗呢個字啊，咁其實咧就係心之壁啊嘛，係啦。咁點解佢就係人，原來都係絕對領域嘅喎。佢就話，咁當然最尾啦，佢都亦都話人原來亦都係試圖嚟嘅喎。 嗯， 係啊，就係嗰啲怪物嘅其中一個形態啊。係啦， 最繁殖得過大大啦 嚇。係啦，咁當然啦，呢個 Alpha 裏面玩好多呢個聖經裏面嘅一啲嘅。詞彙啦，其實只可以講係詞彙嚟嘅啫。係啦，阿當啦 ，Eva 本身就係可以話係阿夏娃啦，係嘛 ？Eve 咁啦，係啦。 係夏娃。 即係個簡寫係啦，起碼係。嗰個字係冇串錯嘅，因為是德文嚟嘅。 OK。 係佢裏面用好多嘅字啊，其實。 Evangelion 係啊，全部都德文嚟嘅。OK。係，大家都記得係明日香到德國嚟嘅。咁呢個大家就唔好話咩點解我字唔啱啊？唔係嘅，其實嗰個就係 Eve。咁啊。亦都有莉莉絲啦，係係啦，咁佢嗰個 logo 莉莉絲本來個面具上面 我哋個節目都介紹過㗎啦， 係啦，佢莉莉絲就一個白色嘅巨人釘喺十字架上面啦，即係 Alpha 入面就冇下半身喎，下半身就生出好多人腳啦，乜腳嚟㗎，人腳嚟㗎，係啊，咁喺度象徵住係咪人嘅都係嗰度誕生出嚟呢，咁樣諗佢其實故事並冇明示到一樣嘢㗎喎。 冇講啦。 咁佢哋永遠呢你哋先面上戴住一個面具㗎嘛。咁當然可能係由即係佢哋戴上去嘅啫。咁就係呢、這個咩 Salian 係嘛，佢哋嗰個組織係嘛。係啦，即係成日有啲人坐喺度開會，但係就影住幾塊排狗啊，我叫佢做。 有少少似探險。 係佢根本就2001裏面嗰啲 黑色嗰啲版㗎嘛。咁我個叫佢做排狗啦，係咪咁多隻動喺度係咪，諗佢哋個 logo 叫耶和華之眼啦，有七隻眼㗎嘛。係囉。咁好啦，咁另外一樣好緊要嘢呢就係叫做人類保元計劃啦。 係。 係啦，咁其實乜鬼嘢嚟嘅人類保元計劃，咁其實係個謎嚟嘅。 冇講過嘅，由頭到尾都。 嗱咁根據之前嘅版本啦，電視版好劇場版好啦，咁佢就話呢原來人類保元呢喺佢個版本啊。其實呢就係將人返去原本嘅狀態呀。 嗯 哼。係因為成個故事就係講即係人分裂成為好多個個體呀嘛。咁 咁但呢個個體又令到大家又痛苦啊嘛。咁其實好想走翻埋一齊啊嘛。咁就最尾就走翻入阿當度啦嚇，或者又喺莉莉絲度啦嚇。係啦。咁想所有嘅生命歸翻合一啊。咁其實嗰啲所謂仕途其實都係做緊呢樣嘢嘅啫噃，佢都係想翻入阿當度嘅啫噃。 哦。 係啦。咁所以人類嗰樣嘅話咧就係咁啦。咁就將所有人變翻做 LCL 嘛，係嘛？ 咁上下。 LCL 即係點講咧？即係一啲嗰啲叫乜鬼嘢咧？或者好似一個胎盤入面嗰啲嘅水咁樣啦，大家理解。 Auto plasma 啦。 嚇！ 用個字點 解？咁佢話咧，原來咧，人都係靠人嘅絕對領域維持自己嘅形態嘅啫。如果絕對領域所有生物嘅絕對領域消失嘅時候咧，你就會撲一聲，好似個水一個波爆咗咁咧，變翻攤水嘅。咁變咗攤水唔係話血漿咁，你知唔知？變翻做 LCL 嘅。咁呢個 LCL 最尾就走翻入阿莉莉絲度啦。如果大家睇過呢個劇場版嘅話，係啦。咁呢個就係佢哋想實現嘅所謂人類保元計劃啦。咁但係咧喺新嘅呢個電影版入面咧，就可能唔同嘅喎，那個解釋會。係啦，因為咧喺早期嗰個話嗰個故事啊，即係原本抌上嗰個故事咧。佢原來咧話啲仕途咧，其實就係想阻住呢個人類保元計劃嘅實行啊，所以先會攻擊佢哋嘅。咁、 哦、 而最尾咧就會由月球啊飛嚟十二仕途啊。係啦，咁呢啲食翻曬啦，十二仕途呢啲咁嘅 term 啦嚇。係啦，咁啊做血戰咁樣嘅。嗱咁而家睇到月球飛嚟啊呢啲嘢全部都有翻曬。係咁，所以大家好睇得出咧，其實根本如果大家知道係有呢個咁嘅原本故事咧，咁就應該知道咧佢哋而家喺度嘗試啊。走翻原本個古仔嗰個嘅嗰條路嗰度嘅， 現翻原本 就未必 100% 啦，就會攞翻好多。而家大家話唔中意 Evans 嘅新配色，其實 Evans 嘅新配色就係早期設定入面嘅配色嚟嘅。 哦， 當然唔係最早期啦，因為最早期 Evans 白色添嘅，即係有咗而家呢個樣之後嘅第一個配色就係而家你見到嗰個新配色嚟嘅。咁後屘電視反而係後來再變出嚟嘅咯。咁當然。電視嗰個考慮就係可能容易啲油啦，咁你成隻嘢都係一隻色就好啲嘅。 當然啦。 同埋你做到咁熒光啊呢啲，咁其實你有而家呢個作畫技術先做得到嘅。咁當時係好難㗎，因為大家知道當時佢哋做嗰陣冇乜資金㗎，咁所以 Ever 係用一個好平嘅成本，即係相對平嘅成本咧做出嚟一個大作嚟 嘅。 係啊。所以裏面咧就玩咗好多啲所謂定鏡啊嗰啲嘢咧，就用咗電影技巧嘅補救啊。是啊， 做得好高档嘅偷工减料嘅位咁 讲。冇错啊，大家唔知记咩？佢哋读报告书嘅时候啊，甚至乎 都谂住啊嘛， 系揸到个报告书好高，遮住个嘴啊，咁即系话连个嘴开同即系开同闩啊，即系擘大口同合埋口都唔画啊。咁或者有时都画到啲人咧冇雷公咁远喺度倾偈，根本你都睇唔到个嘴有冇喐啊。 系 即系呢啲一切咧， 最兴就搭碟啊咁嗰啲 系啦，系啦。咁啊呢啲其实当然系属于。即係慳翻啲畫稿嘅一種技巧啦，但係佢就用到出神入化喎。因為咧呢啲咁嘅電影技巧咧，原來喺日本裏邊係好拿手嘅。係啦。咁如果大家有睇過呢個大屠殺啊導演咧， 乜嘢冇？ 唔係啊，心作欣兒。 心作欣。 如果你睇過佢哋以前嗰啲好舊嗰啲戲啊 ，OK， 佢已經係用緊呢種電影手法㗎啦。是啊，因為佢都拍好多科幻古仔㗎嘛，咁相信啦今日壽明地肯定係佢啲迷嚟㗎。其實大家睇呢個嘅大屠殺嗰陣呢，唔知你感唔感覺到有一種 Eva 嘅感覺嘅呢？即係佢哋會成日喺度自己同自己講嘢呢，咁跟住就走啲字出嚟呢，跟住死咗之後有一個講句嘢先死嗰啲呢，即唔係喺個劇情度講句嘢喎，係個畫面突然刻咗走啲字出嚟呀。大家記唔記得？係呀，即係柴崎幸做壞人㗎嘛，一套入面即做個好好好惡嘅女㗎嘛，佢死咗之後喎，咁先至無端端走個黑色嘅字幕出嚟，咁話其實我真係想保護自己啫咁樣，即係嗰啲咪好似 Ever 入面佢哋有時啲自我懺悔呀嗰啲咁樣嘅嗰啲咁嘅位囉，即係你明日香咁樣成日好似要點，但其實佢有時咪會咁樣㗎囉，即係黑咗之後走啲字出嚟，即係其實我都係想生存啫，即係嗰啲啊，大家唔知話好似咧，咁大家可以平衡去 compare 下，係咯，係咯。咁其實好深嘅，如果要同大家即係完全去搞個 Eva 咧，基本上係冇可能，因為中間咧牽涉咗好多即係一啲嘢，佢哋擺咗落去啦。咁例如佢哋裏面嘅 或者粗略講下啦，例如嗰啲人名咧，基本上咧係一啲戰艦名嚟嘅。 哦， 係啊， 司令啊嗰啲係啦。 唔係定咧，本身就係船個樓啊嘛。係啊，陸分儀就係嗰個好似即係船嗰、那個叫咩？羅盤啊，係咪？ 陸分儀唔係嗰個 tricorder 嗰、那個 係咪？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測量嗰個啊，係啊。係啦。咁平時嗰班女咧就全部係嗰啲船名嚟嘅喎，即係日本二戰嗰陣嘅戰艦名啊。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喎。咁當然你話乜唔係啊？赤木同國城唔係船啊，你加埋咪係咯，赤城啊嘛。咁其他啲啊，直接係㗎啦，咩伊吹啊嗰啲全部係㗎啦 ，OK。係啦，咁大家留意一下咁樣，嗱當然未必有咩含義，但係即係當然因為佢哋本身都係軍事迷啊，咁會用呢啲名唔出奇啊，係啊。咁同埋裏面佢亦都用咗大量2001裏面嘅影像喎，例如嗰只好似鑽石一嚿嗰只仕途咧，其實2001裏面有出現過呢個影像嘅，即係當嗰個主角。即進入呢個時空嗰個旅程嗰度咧，你會見到有啲咩幻象出現，嗰啲怪嘅形象，嘅光又見過呢啲咁嘅形狀出現過嘅喎。咁裏邊阿定司令地搭嗰架嘅，即嗰架客機咧，即叫軌道客機咧，即飛到高嗰啲咧。咁嗰個樣咧，完全又係喺2001度係有嘅喎。 2001嗰啲 係啊，咁其實裏邊佢用咗好多即係啲好經典嘅嘢咧，擺落去嘅。咁當然裏面成個脈絡好複雜，好複雜嘅。如果有機會，我哋可以再詳細同大家講下啦。嗯，咁即係或者大家其實想知啲咩，大家問條問題，咁我哋或者再做一答大家，咁會好少少。係啦，如果唔係咧，就好大嘅。其實呢個範疇，你基本上可以開一個學科嚟去講嘅。嗯，係咯，好啊。咁如果 OK， 咁大家 send 啲問題嚟俾我哋，或者其實咧嗰個 talk 咧，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想問咧，都可以 send 俾我哋嘅。即 send 定啲 email 俾我哋喎，咁等我哋去即係揾多少資料啦，咁希望到時可以答大家答得好啲咁樣嘅。係啦，好咁我哋繼續落啦，咁就係咁就話咧呢、這個卡拉迪加，大家唔知知唔知呢個太空堡壘卡拉迪加咧？ 堡壘卡拉迪加 係啦，咁其實近呢幾年咧，美國嗰邊就有呢個新拍嘅電視版。即係出返嚟啦，咁亦都好受歡迎啦，咁裏面吸收咗好多超時空要塞嘅元素啦，即係例如佢哋穿啲軍服啊，用嗰啲嘢係好現實有嗰啲嘢嚟嘅 ,ok, 就唔係話以前穿晒貼身衫好科幻咁嘅 feel, 係啦，咁啲人都話嚟緊到超時空要塞啊，應該會極似呢一套嘅卡拉迪加嘅新版嘅，係啦，咁講話佢哋可能啊會將嗰個電視版嘅卡拉迪加，即係新版啦，即係 Battlestar Galactica 啦，就會將佢剪輯而變成一個電影版咁樣嘅。 呢樣都跟翻日本式製作啊。 咁但係係咪事實就唔知啦。咁就係啦。咁但係嗰套卡拉迪加係咪都係 J.J. Abrams 嘅嘢嚟㗎？ 唔係好記得。 好似都係嘅喎，係咪啊？ 真係唔記得。 係咪咧？但是呢好像說個編劇就會跟 Star Trek 那是有些關係的，是不是？是的。看看啦，如果這套東西會變成電影，我都很期待的。或者大家可以上網又看回這套電視版的卡拉迪加，即是當然說新版 Battlestar Galactica, 是很好看的。那中間或者有什麼好處呢，就是說他們拍那些空戰場面，所以不是以前好像星球大戰那樣追著飛機那樣跟住架飛機，咁唔係咁㗎喎，即係嗰時跟住架飛機已經覺得好犀利啦，係咪先？即第一視點已經好犀利，而家唔係嘅，佢呢用一個戰地記者咁嘅角度去拍㗎喎。咁呢成日呢你會發覺佢哋喺度用啲鏡頭呢追住飛機，追唔到就出咗鏡呀咁樣㗎喎。跟住啲子彈呢亂飛，同埋呢而家開始佢哋唔用 laser 啦，嗰啲飛機呢真係射返飛彈同埋射返子彈嘅。 係呀、啊。 係、那個感覺好超時空要塞呀，除咗唔識變形之外。係呀、啊、咁大家要睇下呢套嘢真係好睇。尤其是佢第一季之前啊，嗰套嘅電視電影嗬， 係 啊，好好睇啊，嗰個打得好勁啊，真係。咁同埋卡拉迪加本身都係識時空轉移噶嘛，即空間轉移噶嘛。 哦，唔止嗰啲廢機制都得， 而家嗰啲唔得。新嗰套啲機制唔得。 機嗰啲唔得，你偵察嗰啲得嘅。 係咯，嗰啲啊咩醫療啊嗰啲都得，咁就咁。咁就即係有呢、這個真係好超時空要塞㗎，咁大家睇下。係啦。係咁就另外 話高達30周年呢就會搞呢個嘅高達7號機喎。 係。 係啦。咁其實呢個7號機不嬲都有。 高達嗰 隻。係啦不嬲都有但係唔幫人搞啦而家就出咗個卡洛奇版啦。咁但係我搞到卡洛奇版就反而似返普通高達多啲。咁當然一未見到啲裝甲就唔可以定論啦。咁呢套到底會嚟嘅係咩嚟嘅呢戲呀 ,OVA 呀電視呀咩就未知啦。嗯。或者全部都係都得㗎喎因為佢可以 OVA 完又就係佢頭先話啦就剪輯成電影㗎嘛。即不嬲都興㗎啦呢樣嘢。咁就睇下佢哋搞邊科啦咁而家暫時就冇乜資料嘅。咪係有啲機設人設出咗少少咁多啦。係啦。咁另外呢嗱有一套好勁嘅作品就見面㗎喇大家又返返嚟喇喎。 係乜嘢呢 係啦咁就鐵甲萬能俠喎。 哦。 咁就計呢個真三一之後呢就走到真鐵甲萬能俠啦。 但係電視定 OVA 定 係電視嚟嘅。咁暫定呢就話有26集嘅暫時佢話。咁個戲名就叫做真麻專家衝擊二世篇啊。咁全新設定啦咁嚟緊亦都會出一隻合金雲去賀一賀佢啦。 點嘅樣啊隻萬能俠會 係。嗰隻萬能俠都係咁嘅樣嘅。咁但係呢基本上個 body 就又真係有返似返啲真三一裏面嗰啲嘅舊三一啊。 我真 係。唔係水桶即係似 Dragon 嗰啲咁嘅身形啦即係比較科啲嘅。 科啲啦。 係啦。 但係佢係用電影版設計啊定電視版嘅設計。咁即係用漫畫版嘅設計定電視版。 電視多啲。電視多 即係唔係個二色字嚟嘅個高熱火焰版。 唔係咁佢就係電視嗰個都係示範。咁但可能故事呢就會有好多即係原創性啦今次。咁當然一 種。不過其實有時都唔係真係好好你記得以前真三一啊或者新三一啊嗰啲即係將個故事兜亂得太離譜。 咁但係唔兜亂唔好睇㗎嘛。呢、這個古仔呢就會 過曬火位少少啦。 呢、這個古仔就會從頭玩過㗎咁所以大家可以即係重新去感受個萬能俠嘅魅力啦。咁其實應該好睇㗎咁大家都話嘩好期待喎咁樣。係啦咁就唔知幾時播啦咁總之2009年裏面啦。係啦咁如果再有新嘅消息又可以同大家再講嘅。係啦咁我睇下個製作單位有冇啲咩可以同大家報呀先。咁都係一眾嘅配音員嘅名單啦咁或者嗰啲或者 key 俾大家睇啦係啦都唔識㗎啦係啦係啦即係全部都係新人唔係新人即係而家嗰啲配音員囉。 咁當然。 即係當然佢配過第二啲卡通好出名嘅好多係。咁但係就一定唔係以前嗰班啦。嗱咁大家最期待到底主題曲邊個唱嘅呢咁而家未有定論啦咁但係當然大家會好想係聽返水木一郎啦。係啦咁另外啦鋼之煉金術士啊咁就4月5號啊就會做㗎喇喎。 系啦， 系啦，咁就系呢个晚上五点钟啦，就喺 MBS 同啲 TBS 系日本啊全国放送咁样嘅，系啦。咁啊话咧呢套嘢咧就应该咧就会近翻啲呢个嘅漫画版啦。 漫画版系咯， 系啦。咁但系咧就唔会完全一样，因为完全一样就唔需要改编啦。咁讲明有改编嚟，咁所以呢个咧肯定系大家一个唔会系完全已经睇过晒嘅。 即系补完翻。中間佢哋啲流浪 因為我諗唔止補完嘅呢因為漫畫裏面講原來好多嘢都唔係咁㗎。 哦。 甚至乎嗰啲人造人嘅來歷呀呢唔一樣㗎。 明白。 可能根本成套做過㗎啦咁唔係話咩補完咁大家暫時抹咗舊嗰套嗰啲嘢先。 嗯嗯。 係啦咁但係作畫嗰樣嘢依然係咁靚啦甚至可能更靚啦。咁呢度又係另一套大家好期待咁大家等下啦四月就會上㗎啦。系啦，咁另外啦，萬能俠啦， 香港都應該如無意外會 出，都一定會啦，咁勁。係啦，咁想講萬能俠啦，咁大家知唔知道泰國原來都有啊？唔係泰國， 韓國 係啦，因為佢個名啊影響咗我。點解呢因為佢個名字就叫做咧泰拳 V 啊， 泰拳啊，泰拳。 係啊，泰拳，但係又唔係泰國嘅泰喎，太陽嗰個泰。係。Headcon V 咁樣叫做，爭啲影響咗我嚇。咁原來呢個係呢個嘅韓國嘅出版，咁原來咧就係、是。韓國萬能俠我哋平時叫佢做係啦咁講咩呢咁一嚟三月就會出一個佢嘅一個模型咁樣啦或者玩具啦唔知係 figure 咁上下啦咁原來做到嗰個踢腿動作因為呢個韓國萬能俠呢就係打呢個跆拳道嘅係啦或者咩係咪應該叫做跆拳 V 先啱呢可能叫做係咪 係啦，因為咧而家我哋已經有另一套卡通片咧，又係講跆拳道機械人嘅喎。係。係啊，咁佢但係佢就唔係一隻嘅咯，幾隻嘅咯，即係好似玩 Street Fighter 咁，但係機械人咁樣咯。係啦係啦，咁但係唔好嘅，講翻呢套先。咁就話咧唔止出公仔喎，咁原來咧佢哋今年啊係被呢個聯合國呢個 UNHCR 呢個組織咧被選為呢個嘅友好事節嘅喎。咁原來咧佢哋傳統上啊定期咧都會揾一個嘅各地啦，揾一個嘅卡通人物咧嚟做呢個嘅友好事節咁嘅喎。咁而家咧就揾咗呢個嘅韓國萬能俠啦。咁點解鐵甲萬能俠都未有得做佢做咧？咁啊真係幾得意啊！係咯， 韓國依人個勢好啊！ 嚇， 韓國依人個勢幾好啊！ 哦，咁啊可能係啦。咁啊係啦，咁呢個就大家可以睇下喎。咁同埋咧，傳說就話咧。呢套嘢而家係製作緊一個真人版啊。 係囉。 係啦。咁呢個紅色萬能俠呢原來呢就係一個76年嘅嘢嚟㗎喎。咁由呢、這個動畫導演叫咩金青基啊。係啦。咁搞出嚟嘅。咁當年唔止呢個啦，後咩又出現好多啲類似高達啦。 翻啦高達有啦。 類似超時空要塞啦。 空要塞都有。 係咪捞捞埋埋喎，佢一套嘢捞第二套嘢咁樣㗎喎。 係。 裏面啲人設用返咁先好笑喎。 咁但係就好唔同㗎，佢超時空要塞都唔識變形 嘅。係啦。唔係超時空要塞嗰架維基嚟。 啊。 最搞笑呢佢嗰個叫黑騎士騎即係馬莎啦。 係。 除咗面罩係阿寶嚟㗎嘛。係 喎。 係好笑㗎真係。即係嗰個真係好搞嘢。咁其實大家隨便去呢個嘅 YouTube 上面可以搵返呢啲咁嘅嘢睇㗎喎。 其實 係 即係除咗呢啲先話香港當年都係咁㗎啦，即係比如香港唔做卡通做漫畫書嘅最 緊。喔、哦、你講小魔神呀即係即係乜嘢 呀 即係惡魔人係咪 惡魔人啦同埋小魔神嗰陣想申報嗰個年代呢其實將當期做嘅好多卡通啲人物都擺曬落去嘅。 喔係咩 例如超力電視俠啲幹部啊。 喔係咩 喔全部擺曬落去嘅。 照畫嘅。 基本一樣可能啲色唔係好同啦。 喔、哦、咁其實呢樣嘢唔止當時㗎啦唔知大家有冇睇過賭聖呢個嘅漫畫版呢 喔、哦、連 Q 版超人都有。 嗰、啊那個唔緊要。即係後來變咗變下成變咗殺人㗎嘛。係 啊。 好犀利㗎睇下睇下變咗龍珠㗎。嗯咁但係當時又冇事喎唔知點解呀。 有齊菲利有齊咩當然佢嗰個叫阿波羅。 菲利。 係咪菲利 係咪菲利唔係啊邊個變嘅咩咪佢嗰啲名係返賭四入面啲名嚟㗎嘛。係 啊。 杜拉格斯係咪啊刀仔啊。 好似係。 是嗎好笑的總之他連那些人造人都有埋才好笑的嘛。是 啊。 唉好嘢啊好嘢大家找回來看啊如果未看過。 少了一些樣子。 蛤、 啊、樣子又說分真人 少了。不是那樣子直情畫龍珠哪有畫真人到 啊我不是比例高一 點。比例上是咯。但是樣子他真的畫龍珠樣子的。唉好嘢啊真的好嘢啊。是咯。好那麼大家找回來看啊如果未看過的朋友。 是啊都幾經典的。 是咯。咁另外呢又話啦美國嗰邊嘅呢個龍騎啦咁其實點呢反應點樣呢 普通嘅喎。 普通啊喂但係佢啲古仔改到完全又唔係咁㗎喎。 又係黑暗帝國。 係呢有黑暗帝國封印咗12個蒙面超人騎士咁樣類似咁樣。咩現代到醒覺咁樣啦。係 喎。 類似咁啦咁又同原本個古仔好似唔係咁同啦。 佢原本個古仔可能喺美國市場玩就太怪啦。 可能唔係嗰個年齡層啦佢哋覺得。 係囉。 啊即係囉。咁另外呢以前原來都做過 RX 㗎喎。 啊做過係。 但 RX 係外星人嚟㗎好似話係咪 係呀係呀外星人嚟。 係囉即係喺美國版入面。 唔止㗎其實同唔止喺個 RX 喺 Power Ranger 度都出現過嘅。 吓唔係啩 係啊 即係你講美國版。 其中一集嗰度。 客串。 去救佢哋嘅。 好睇喎。 係咩加斯加拉斯抛英咗加拉斯應該係。 加拉斯咪即係返學嗰度囉。日本係返學嗰度啊。 係。 日本係五個都係學生呢記唔記得 啊係啊係啊我但係我唔記得佢 印象。 嗰台咩戰隊呢？死啦，唔記得嗰台叫咩戰隊，五個都係學生嚟㗎。 電池好似 係。電池戰隊係啦係啦係啦，電池戰隊係啦。哇，嗰套有 Aris 出添啊！ 啊，有出過㗎。 哇，好嘢，好睇啊，係嘛？嗱，唔係喎，我講真喎，唔係講笑喎，我真係覺得美國啲戰隊 O K 喎，因為佢哋嗰啲演員咧，啲演員真係打得兩下㗎，有時未變身之前打得仲好睇過，變咗身㗎。 哦， 係 啊，嗰啲演員都真係幾犀利 嘅。係㗎，咁大家唔好話佢即係幼稚低能咁，因為佢哋個年齡層係比較低啲嘅貨。 好似記得其中有一集喺個公園嗰啲咁嘅，即係爬嗰啲架嗰度咧，跳來跳去用啲。 啊，係啊，得㗎。 啊 我睇㗎，如果個時間啱呢，我真係睇㗎，我有嗰啲武打場面，我佢成咗香港嗰啲戲咁㗎打到。 啊，成龍 feel 囉，或者。 係啊，成龍㗎，係啊，或者唔止添㗎，總之好，我就覺得好睇㗎，咁大家唔好因為個古仔改咗變咗，咁唔緊要嘅，咁大家睇下個 show 嚟嘅啫。 個古仔就唔重要啦，集集都係搞。 即係我覺得個精彩程度係高過日本。 比日本嗰啲更傻㗎，如果 故事就係更傻嘅係。不過近代嗰啲都好啲㗎啦。唔係好似第一代 Power Ranger 嗰啲咁低 B 㗎，已經好返啲嘅。即係有返啲情仇啊嗰啲咁嘅內容囉。 嗯。 係囉。咁大家或者有機會又試下睇下啦。不過香港就好似冇再買返嚟啦。 淨係買過一套啦，時當年。 邊套啊？ 新恐龍戰隊。 咪就係囉，係囉，得嗰套囉。後尾嗰啲冇買，咪後來嗰啲認真啲㗎，冇咁低能㗎。即係冇話整兩個肥仔冇咗嗰啲嘢㗎啦，大家放心。係啊，冇咗嘢。 睇後尾做埋警長喎。 咪即係頭嗰幾套啫，新嗰啲冇㗎嘛。即係新嗰啲冇咗呢啲。 而家係咪啲角色唔住落去啦？你記得一路個肥仔學生咁做到警長咁喎。 佢都當佢哋係好似一代一代交接咁嘅，但我唔知新嗰啲我冇睇啊嘛，都唔喺嗰邊，翻去同大家睇啊。係。係啦，係啦，係啦。嗯，好啦，咁另外咧就荷里活嗰邊就話啦。即係而家佢想好多套嗰啲卡通啊都做 3D 㗎喎。 係啊。 係啦。咁好似嚟緊有呢個 Monster vs Alien 咁啦。咁韓明都睇過下個畫頭㗎嘛，其實好搞笑嘅啲樣嘅。 幾得意嘅下。 係啦。咁佢哋諗住喺3月27號開嗰陣啊，喺美國同加拿大加埋有2200間即係呢啲可以放 3D 嘅影院，但係而家呢好似話唔追唔到呢個數字啊！ 因為 佢哋想將普通戲院就改係啦，咁就唔得，暫時都係得1700間到嘅啫，做到咁好犀利㗎啦，其實。咁咧原來咧話即係六個月前啊，話少過1000間㗎，而家已經增多咗好多㗎啦。 好似話都唔少錢㗎喎。 如果要將全美即係嗰啲戲院都做到即係幾乎啦都做到有呢個 3D 嘅設備嘅話咧。要使成$2,000,000,000啊！ 哇，咁都真 係啊！咁所以都不過咧，如果做咗之後，咁就會有多啲呢啲作品出現啦。即係你都要支援到先有人拍㗎嘛，係咪？ 都係。 嗱，咁嚟緊都會有三套係預定咗係 3D 嘅卡通作品啦。咁就有呢個叫 Up 啦 ，UP Up 呢套啦， 係 都係迪士尼嘅。咁嗰個 Ice Age 啦，有第三集啦，呢、這個20歲博士㗎啦。咁另外呢有 James Cameron 嘅 Aviator 喎。 係 都係。係啦。都係 3D 㗎咁呢原來呢而家呢有一套就幾好嘅賣得就係 Tim Burton 嗰套啊。 怪誕隨意門。 係啦 ,Coraline 係咪係怪誕隨意門啦係啊香港叫做怪誕隨意門。咁佢真係喺度門度穿越咗去另一個世界㗎喎。咁個名字都改得幾 OK 㗎喎都幾貼㗎喎係啦。係啦。不過即係佢就講個女仔就唔好滿意現實嗰個生活啦即係媽對佢又唔夠好啊咁啦佢即係成日話佢咁啦咁佢就穿嗰道門呢喺另一個世界原來呢都有佢阿媽喺度㗎喎咁就呢嗰邊啲人呢就好似布公仔咁樣㗎喎。 係囉。 係啦咁隻眼呢就係啲樓啊咁啦咁所以覺得好得意㗎喎好似個童話世界一樣。咁但係呢後咪原來發現呢啲全部係惡魔變出嚟㗎。咁後屘佢想捉住佢啊，將佢變埋好似公仔咁啊，即係亂粒扭到隻眼度嗰啲咧，哇都幾得人驚。咁當然啦，後屘佢講佢走翻出嚟啦，咁呢個古仔都好似幾好睇咁嘅喎，我似啲鬼戲㗎。 嗯， 係 啊，係。 係咯，咁呢套就唔係話温馨嘅，咁但係咧即係不過當然啦 ，Tim Burton 從來都係咁嘅，但呢套就好似再黑暗啲咯，玩得。 哦，係啊。 嗯。 唔係，而 如果你改翻中文譯名，又係用翻怪誕，即係又有以前史泰龍咁乜都叫飛龍。 哦，係喎，啊你唔講起我又冇留意喎。係咯，諗呢套戲遲啲香港都會做，但係暫時未有一個確實嘅期啊。咁但係戲院已經有預告片睇，咁大家留意一下，咁佢啲好幾好睇嘅。嗯，係啦，啊佢哋話有收到1630万美元喎。 我咁都唔錯啊。 係咯，咁叫做第三位咁啦，排名係咯，係啦，即係以呢個2月6號到8號嗰個嘅計算啦，咁當然係係咯， 都唔差喎個票房， 唔差咁。Tim Burton 呢啲戲其實好多迷㗎，有啲 Tim Burton 迷咧都不斷買佢嗰啲嘅精品咧，咁你嗰個怪誕城嗰啲公仔都好好賣㗎，係 因為真係 日本好多人追㗎， 有佢，你話古怪又得，你話有佢嘅 style 又得嘅， 嗯哼。是啦，好，咁除咗呢個之外啦，咁嚟緊啊，另外呢又有一套，嘩呢套都唔知點講，其實呢以前就冇卡通嘅，係一啲好似類似小路寶咁樣嘅機械人啦，咁其實係一啲好細盒嘅模型仔嚟㗎喎。 模型仔啦吓。 係啦，咁個名呢叫 Robo Dachi 咁樣啦。係啦，咁大家如果即係年紀大少少嘅朋友呢，應該有啲印象嘅，因為香港係有得賣㗎當時。咁佢呢就係一個好似雞蛋咁嘅樣嘅嘅型嘅一個機械人啦，黃色嘅，好似有啲紅色邊咁啦，咁啲手腳就好幼啦，好卡通 feel， 好嗰啲咁嘅樣啦，咁就有兩隻大眼啦，咁跟住呢個嘴呢最特別呢就係佢有一個哨牙㗎喎，有兩隻哨牙好似啊電子神同石野男咁啦，佢唔係尖嘅，咁就係有兩隻哨牙咁樣突咗出嚟嘅，咁其實啲角色好多個都有咁嘅哨牙㗎喎，咁呢個就佢嘅特徵啦。咁我有好多朋友㗎喎，唔係得佢一個㗎喎，咁衍生咗好大量嘅其他機械人出嚟，咁有啲似小路寶啦，咁有啲機械人就係車嚟㗎啦，有啲係第二啲職業啦咁樣嘅。咁當時我都幾鍾意呢啲機械人㗎喎，因為都幾 Q 嘅。咁呢後咩佢又出咗一啲嘅成個島咁樣㗎喎，一個 box set 咁㗎喎。咁佢就香港一樣有得賣㗎，咁但係就冇買嗰啲 box set 啦，因為都幾貴㗎。係。係呀，因為嗰時真係日本入口㗎嘛。係啦，咁呢度呢原來呢又由70年代一路到到而家㗎喎。咁而家呢就話呢喺今年嘅秋天呢就正式有呢一套嘅卡通片出現啦。 動畫化。 係啦 ,40 年後呢出資動畫化。係啦。咁原來呢 係畫動畫定 CG 呀？ 我諗 TV 動畫都多數係手繪多嘅。係啦。咁所以咁 Q 嗰啲公仔我諗畫卡通好啲。係囉。咁就由呢個漫畫家啦，叫小澤薩托魯係咪，係啦。咁佢創作㗎喎，呢啲機人全部都係。咁中間你曾經經歷過好受歡迎嘅時代啦，亦都經歷過低潮嘅。係咁漢偉偉嘗試同大家講下。 係有啲試作唔成功㗎係咪，另外。 冇錯啦。咁呢個1970年，即係70年代呢，咁呢個嘢就誕生啦，咁就75年啦。係啦，咁二媽兒呢個廠開發出嚟嘅。咁嗰時叫做黃金期啦，咁啲韓永又介紹一下。係咪搵到嗰段資料呢？ 係。 韓永介紹一下。 佢嗰度就有啲所謂啲動物形態啊，或者各樣嘢啊，咁但係都係 唔係動物形態係後來嘅，講咗70年嗰度先 啊。70年咁就有成個系列啦，嗰啲同學啊，有啲係電單車啊，有唔同嘅啲交通工具，或者即係成個小路寶咁嘅製作啊。 嗱，冇錯啦，咁其實佢嗰個定位呢就要製造一個有蒐集性高嘅係啦嘅模型喎，塑料模型喎。咁呢咁佢同埋呢好簡單嘅啫，咁就四分件。 咁冚埋嘅啫。 係啦，膠袋裝嘅四分件咁樣就得㗎啦。咁同埋呢當時嘅價錢呢係300日元㗎喎。 咦，咁都幾平㗎喎。 OK 啦，因為大家如果記得嘅話呢，嗰時高達啊 ,144 都係300日元嘅。諗當然呢一個俾佢早啊，早幾年啊，咁可能呢一個咧係嗰時咧最容易接受嘅價錢嘅，即、就、係、是、對小朋友嚟講，係啦。咁嗱，咁呢個咧， 同個嘅出家人啊、癞蛤蟆啊，咩都 乜都有㗎，係啊，係啊， 態嘅都有喎、 啊。嗱，咁呢個表就有啲小路寶啦。咁你儲開一個，你會買埋其他㗎。 咁呢條橋呢非常得喎，咁所以一推出嗰陣呢好受歡迎，同埋啲公仔都幾得意㗎。即係佢啲樣子就唔係唔係似小六寶啦，似小六寶後來再其他嗰啲呢咩小白寶啊 嗰 啲類似。 跟住佢嗰 啲。係啦似嗰啲係啦似咩大眼睛啊咁嗰啲呢。 嗰類 囉。係嗰類咁樣嘅。咁但係都幾得意嘅。咁呢佢話呢同埋呢佢有唔同顏色嘅件啦組成啦，咁都係佢唔係話多色成形，即係可能佢因為都話過啦，佢係幾件件咁樣返嚟㗎嘛，咁佢唔同色砌埋呢佢就話呢基本上都唔油油呢都唔會好醜樣㗎喎。係。係啦，咁其實已經玩緊而家啲嘢呀，咁但係都係唔係去到全部色齊曬啦。 因為記得嗰陣時啦，你買啲嚟啲萬能巧咩一隻色嘅要喎，你油都幾核突㗎喎。 哦，機械人嗰啲係啊，好似你買個高達翻嚟咧，全白噶嘛。 係咯，你油真 係油唔得嘅，係啊。咁但呢個因為佢係 Q 版機人啦，咁佢變咗佢本身可能配色嗰陣都諗埋㗎啦。因為佢本身設計係為咗出呢個產品㗎嘛，可能一早已經諗曬啲顏色點樣會做，會即係會就靚啦咁樣啦。係啦。嗱咁就到呢個嘅80年代咧，咁呢個就佢哋叫成熟期咁樣啦。係啦。係啦。咁有啲咩特別嘅呢就係啦就係、是、出現啦即係佢已經好多 character 啦嘛咁仲可以點玩呢咁就出咗呢個嘅 robot 島喎。 係 機械人島啦係啦中間又有啲海盜咁樣嘅造型啦咁幾得意㗎喎。咁後面就有呢個嘅戰艦島喎。 係。 係啦亦都有呢個大樹啊咩寶島即係寶島可能先係海盜嗰、那個。 海盜啦。 係啦寶島即係金銀島嘛係啦係啦係啦。咁亦都係當時一啲受歡迎嘅一啲嘅 image 咁其實佢不斷呢將啲受歡迎 image 擺落去咁樣嘅咁就叫做好受歡迎下嘅當時都咁令佢同埋佢話咩話將呢個咩潛水艇 Submarine 707喔、哦、ok 咁可能佢將其他嘢嗰啲元素擺落去啦嗱咁跟住後咩就出現高達啊超想要塞嗰啲嘢原來佢都有將嗰啲元素擺落去㗎喎係啦嗱咁作為一個 gimmick 啦咁後來又出到可以步行啊即摩打喐啊 係 或者有碌啦因為佢有啲係車嚟㗎嘛咁你向後拉呢就會向前會行嗰啲呢 嗰啲 車仔 嗰 啲呢 嗰啲卷帶摩打啦 係啦係啦用嗰啲原理咁樣囉咁當時都 ok 喎咁後來又BB 戰士影響啦又有埋呢個 BB 子彈發射咁啦咁總之即係你興乜佢就有乜 佢就有啲咩玩啦、 啊。係啦佢啲 gimmick 就好豐富嘅擺晒落去啦。嗱咁但係呢 ,80 年代中期呢甚至乎呢唔係得機械人㗎喎連恐龍啊動物啊乜鬼都擺落去嘅。係啦。咁但係後咩係咪真係就因為咁可能就雜咗少少啊。 冇咗自己個 character 啦。 係啦。咁可能就冇咁好啦後咩。甚至乎呢一啲摔角選手嗰啲都擺埋落去喎。係。係啦即係唔係日本喎，講外國即係柯近嗰啲啊。 咁點樣擺咗做塑膠公仔啊？嗰啲 冇啊，咪又係公仔咁咯。咁佢成個擂台㗎，嗰、那個 box 係我記得有一個係。 哦。 係啊，即係連人都擺埋落去。 咁啊，越玩越多嘢咯。 咁佢咧基本上就以小學生男仔嚟作為佢哋嗰個嘅即係主要嘅對象啦。係啦。咁佢就話咩話？80年代後期啊，即係開始興遊戲機啊，係啦，咁同埋呢嗰啲機械人動畫嗰啲即係衍生模型呢就唔開始唔得啊，係啦，咁可能就連呢個慢慢都即係呢個都開始變咗會跌咗囉， 係啦， 咁就係咁樣啦，咁後來呢就去到90年代呢就再次發售呢樣嘢喎，咁樣 因為開始機械人又回嚟啦。 係啦咁就呢度寫乜嘢呢係啦咁後咩呢去到呢個2000年之後呢嘩呢、這個簡直是復活期啊咁而家就係而家啦咁甚至乎而家我哋見到呢就會拍呢個嘅卡通片啦出資幫佢。係啦。咁當然啦去到02年呢、這個姨媽已經停止咗即係營業啦咁樣。係啦。咁後尾就俾呢個青島文化嗰邊就可能攞咗版權咁樣咁可能再出過咁樣 咁樣就佢話呢，因為即係幾個原因嘅，我搵搵先下。咁就睇下先。 經濟不景啦。 唔係，即係佢話佢而家彈返起呀。係啦。咁呢就有幾個原因啦。第一呢就係、是、好多即係店鋪，即係做呢個嘅訂嘢嗰啲咁呢可以做。 係。 咁、啊、第二呢就係、是、有大人呀加入購買呀，因為可能呢當時嘅小學生呢而家已經係三四十歲啦，咁已經有一定嘅購買能力啦，咁同埋佢哋都好懷念呢個嘢啦，咁同埋呢喺網絡嘅訊息啊，可以即係得到呢個宣傳啦，同埋購買嘅機會咁樣嘅，咁所以呢就令到呢樣嘢呢又返返嚟喎，咁同埋呢而家已經係跨世代㗎啦，即係佢哋可以父母呢同細路仔一齊玩喎，咁即係好似又係行人超人高達咁啦，因為呢個係佢細個個爸爸細個嘅鍾意嘅嘢嘛，咁樣。 其實日本同美國好興呢樣嘢喎，香港返嚟真係少啲喎。 你講 即係跨世代去玩相同嘅嘢，咁你 我呢、這個好難呀、啊、因為第一 美國大人細路一齊睇超人漫畫書咁唔奇喎，完全 係、啊、因為你第一呢，你香港本身都唔算係有好多好風行嘅即係叫 character 啊，係都可以咁講。 即係如果你真係要講跨世代，咁其實你拉得耐都算係香港書嗰啲㗎啦，已經 係 咁，就好似你一新嗰啲人又都唔係好睇㗎喎。 喂，咁其實你講話同一個漫畫 character 連載，我諗香港犀利好多 嚇、啊，點會啊？例如邊個？ 劉文連載咗幾多年啊？即係 邊個啊？ 即係撇開超人，撇開 super 美國 super 文明嗰啲唔講啦。 你講邊個、啊？ 香港犀利過日本添啦。 唔係你講邊個 character 啊？ 你龍虎門咁樣一路到而家喎，六十 年。唔會個老豆揸本龍虎門同個仔分享囉。 咁、都唔會呀，係。 係咪、即係你 ,ok, 即係第一你嗰、那個產業鏈你都係淨係得本書啫。 係。 即係第一你作品冇乜作品啦，都係近年即係有拍過電影啦。係。咁但係唔多㗎嘛，咁你唔係話好似佢哋咁樣啲細路仔可能而家電視睇過嘢啊，好得意，跟住個爸爸話：，其實呢個嘢我細個都有睇過㗎，咁。 因為 咁你唔 係 咁咯，係咯，唔係撇開得唔得先？我當你香港人唔使得意啊，血腥都可以分享㗎。係，你可以個仔哇好正啊，呢、這個龍虎門好正。爸話唔係啊，呢、這個我細個都睇，有會唔會啊？唔係，同埋你有冇作品可以俾佢咁樣去傾啊？ 真係少啲咯嚇。 係嘛？唔得囉，即係變咗冇 可能武俠小說會有咁嘅情況 囉。哦，係冇錯啦，金融嗰啲就可能可以做到啦。 啊， 係啦，即係嗰個 藝康金融啊嗰啲小說就可能。係 啦，咁你都冇見啲人話會咁傾㗎喎。 或者中國人好少兩代會溝通一啲。 唔係，其實我覺得唔係，係因為個產業鏈嘅問題，始終都係。你咪就係得個單一嘅作品囉，嗱我唔理你電視劇好電影好係個漫畫好啊，咁你就我咪齋睇囉。咁睇完點啊？咁人哋唔係㗎喎，人哋睇完呢就會行呢個鹹蛋超人館啦，會好多嘢可以玩啦，去鹹蛋超人餐廳食嘢啦。你有冇啊？你有冇龍虎門餐廳啊？ 近期都開始多啲古怪嘢嘅。 曾幾何時呢試過嘅，銅鑼灣咪開過一間漫畫餐廳呢，咁其實當時咪就係玉郎地搞㗎囉。係 係。 喺呢個恆隆中心㗎嘛。咁搞咗一輪唔得啦，又頂咗俾人又搞第啲呀，都係搞 character 嘅嗰時、啊、搞咗第啲 character 啦。都搞過依來，例如 Hello Kitty 啦。 我 Hello Kitty 呀、引入啫，引入唔計啦，我計原創啦。但引入嗰啲都死喎，你唔好理喎。 但你鹹蛋超人喺沙田都做咗幾年就 咗啦。咁、呢個呢我同佢把過脈㗎啦。咁點解呢，我就冇實質去過嗰間，因為當時我都唔喺香港㗎。咁我睇返啲相，咁到時返返香港呢佢已經執咗粒喇喎。咁我睇返啲相到底發生咩事呢，咁我竟然呢見到啲鹹蛋超人餐廳裏面食嘅呢係有個燒臘檔。咁掛住叉燒隔離呢就企咗個七星盒。 好燒臘檔。 嗱我俾返啲相你睇呀。 我去過 啊。蛤、 我去過 㗎。你去過呀、但我有相喎、 啊。 佢基本上裏面呢就係 serve 返呢啲美心嘅嘢嘅。 類似啦，不過佢有啲嘢古怪啲咯，扮閒文超人造型咯，例如火腿腸蛋咁啊，咁啊將條腸仔擺喺中間咁啦。 你會唔會去嗰陣係好早期咧？ 可能係啦。 我睇嗰啲相咧，就基本上嗰間咧係一間美心嚟嘅啫。咁 咁就美心之餘呢就多咗啲鹹蛋城嘅裝飾，當然嗰啲裝飾唔少嘢㗎，例如有鹹蛋城一腳踩穿咗個天花板咁企咗喺度隻腳咁啦，其實條柱嚟啦，佢整得好靚㗎， 好靚啊！ 咁啊，啲電視喺度播緊啲鹹蛋超人嘅出片段啦。 嚇，同埋佢中間動起嗰個超人家族嗰啲公仔，其實係做得都唔差。 唔差㗎，冇錯。我冇見過實物，但我睇過相。 A 四啊，七星塔咁嘅造型嚟做燈㗎。 係。咁咧，咁一班嘅一眾嘅職員咧，都要著呢個科學巡邏隊嘅制服，當然 care 好多啦。 係。 咁啊，其實咧就誠意就喺個裝修上面就絕對有反映到出嚟，但係咧。我就覺得食物上就太過美心啦。 其實早期都有好多唔同嘅，佢同埋 Hello Kitty 都有好多其實即係將個漫畫人物個樣嚟做造型嘅食物嘅。 唔係啊，咁但係如果你裏面照賣公仔面同埋炸雞髀嘅時候，你點樣可以話嗰啲嘢係同鹹蛋超人有關呢？ 唔係個造型上係 有叉燒飯喎、 啊。 有叉燒飯喎、 啊。我去嗰陣就冇嘅。 你唔覺得怪少少？ 我去嗰陣就真係冇。 我諗你嗰陣真係早期囉。佢有個燒臘檔呀，今日嚟企咗七七入嘅真係㗎，我又搵幅相俾你睇呀。 早期去就冇㗎，冇燒臘嗰啲就全西餐咁滯㗎。 唔係呀，因為你冇呀仲更加生存唔到落去呀。你明唔明呀？ 咁你有燒臘檔可能易於生存 嘅。咁咪整個裝飾變返美心囉。咁啲人只不過去食美心咋嘛，咁何需要有啲鹹蛋超人公仔呢？咁後尾可能就係個 right 即係到咗期就唔搞啦咁樣囉。係囉。咁好啦， Hello Kitty 嗰呢就做得好似好啲，咁但係呢最尾銅鑼灣嗰間亦都係退出咗啦。咁我相信都係唔能夠做到預期嘅效果嘅。嗰間好似係咪都係美心嘅其實係咪 ?Hello Kitty 嗰間好似 係。但係就做得好啲，因為佢 serve 嘅起碼唔係美心嘅嘢囉。啲食品都起碼叫做係做啲西式嘢啊，即係我唔理你唔係整個 Hello Kitty 樣咩我都。 啲日式西餐啦、 啊、 或者咁。 係囉係囉，咁起碼嗰樣嘢係得。咁其實呢有一定嘅支持者，但可能真係唔夠啊。 但係日式西餐其實香港都有一定市場，只不過可能因為佢有 character 有成藥個價錢。 咁另外有 Charlie Bang 啦，即係史諾比啦。 係。 嗰啲啦，咁但係其實亦都即係陸續嘅搬咗啦，咁本來旺角嗰啲即係我哋有去嗰度搞下網聚啦，以前啦，咁而都冇咗啦， 冇咗啦，差班人好似變咗茶餐廳。 係咯，咁其實好可惜啊，即係你連外國引入嘅咁大嘅人物、咁大嘅 character 牌子都做唔到嘅時候，咁你本土牌子就更加難啦，係咪？嗱，基本上香港人就係好善忘啊，即係你而家今日問翻人邊個係大契啊，我諗都冇人識啊。係啊，好善忘。上個禮拜睇完套劇，今個禮拜新嘅上已經唔記得上個禮拜套劇啲人㗎啦。咁你何來叫佢即係記住一隻嘢一世先？即係我諗呢樣嘢係幾困難囉。咁同埋呢即係呢樣嘢呢其實呢就係、是、要由好細個植入㗎喎。即係如果你好細個好鍾意睇美少女戰士呢，我見到啲女仔而家大個都鍾意㗎喎。咁呢樣嘢呢即係大家就可能要即係要做啲功夫㗎，即係如果大家係有心想搞 character 嘅話，咁同埋呢係要連成一個產物鏈啊、產業鏈啊先 work 㗎，即係唔係淨係出本書或者淨係出個片集㗎，即係要搞好多產品出嚟呢咁先得㗎。咁但係呢樣嘢日本就做得好好啦，咁但香港就似乎即係仲係停留咗好即係好落後嘅嗰邊囉。即係佢哋會覺得呢喂本書賣得先算啦咁樣㗎。咁變咗佢哋設計啲人物嗰陣呢根本就冇即係冇諗到出公仔嗰陣會靚唔靚囉。諗呢個就基本上香港嘅問題啦。嗯。係啦。咁就好啦，咁呢個大家到時可以睇下呢套即係40年後出現嘅一個呢個版本啦。呢個 Robot Dutch。我冇講嘅，總之今年秋天啊。 哦、 暑假後啊。 即係衣櫃 整緊而家製作緊冇錯啦。係啦咁同時睇下都已經係搞笑嘅。OK? 呢啲 character 一定係搞笑唔通好 serious 打怪獸 咩。或者佢玩到奇多羅咁都唔頂嘅，因為佢而家先至即係其實佢基本上本來冇乜故事線，咁而家佢可以吸收好多新嘅卡通片嘅元素㗎嘛。 係係。 或者玩影射呀，咁大家都好鍾意睇㗎。 係你奇多羅最成功就係 玩影射。 玩影射啊。 係囉。係囉，當然佢影射得最多係高達啦，而家因為而家係同高達基本上合埋咗一齊做宣傳㗎嘛。 係。 係啦。 咁都有好多嘅戰隊呀乜嘢佢都有玩嘅。 好，咁你奇多羅本身就係戰隊啦已經。 係囉。 係囉。 咁啊，當然俾福娃玩翻轉頭啦。後來，好啦，咁我哋又講翻一套電影啊。咁其實咧有一套叫做《Let the Right One In》啊， 即 係讓俾一個啱嗰個入嚟咁樣。咁咩意思啊？咩戲啊？原來咧係鬼戲嚟嘅。 系啊， 僵尸冇错啦。原来咧，传说中去吸佢僵尸啊，系原来唔可以乱咁入你屋噶。 系，除非你邀请佢。 冇错啦，即系其实呢个同一众嘅邪灵一样啦，呢、這个原理系咪？ 系， 即系你去玩碟仙，请佢埋咧，或者你去玩神打咧，咁你就唔好彩啦，因为你打开咗道门啊嘛。即系门一定系 physical 啊 ，OK？ 你心里面道门都得啊。 系咯。 系啦，咁其实佢用翻呢个原理啦，咁呢个戏名就系咁解啦。咁咧呢套咧就唔系一套。美國電影喎，係一套瑞士嘅電影嚟嘅。咁佢就話係一套浪漫恐怖片啊，叫做係啦。咁點解咁講咧？咁原來咧，呢個男主角只係一個十二歲嘅小朋友嚟嘅啫。啊，但係呢個男仔本身都已經係有啲暴力傾向噶啦噃。 哦， 係啦，即係都唔係一個好乖嘅細路仔嚟嘅。咁後屘咧，佢結識咗另一個佢叫做女仔嘅一個物體啦，叫個 Ellie 咁樣啦嚇。係啦，係啦。咁但呢個係咪女仔都成疑啊？即係只不過佢樣子好似女仔㗎咋，即係佢穿啲衫都好中性㗎，好似最尾話其實佢唔係女仔嚟㗎。 哦， 係啊，佢靚到好似女仔咁樣㗎咋。咁點解呢？原來佢根本係一隻吸血鬼嚟嘅。咁但係呢，佢唔係用一個好強嘅姿態出現㗎喎，佢平時係一個好弱咁樣嘅樣 㗎。 係啦，好病弱咁嘅樣㗎。咁原來佢都係靠咁樣嚟去吸引獵物㗎喎。係啦，即係例如佢坐喺個隧道度好辛苦咁樣，咁啲人咪問佢咩事，咁佢就乘機襲擊佢哋咁啦。咁但係你唔好以為真係好弱喎，佢可以隨手將一個人個頭啊180度擰咗向後面㗎喎。 咁傳說中嘅吸血鬼個 physical 嘅力量， 亦都即係當佢發惡嗰陣咧，有動物一樣㗎。係啊，咁嗱，我就其實非睇咗少少嘅啫，咁或者我睇曬就有再同大家真係正式 review 啦。咁呢個片咧。原來啊，嚟緊啊，都話又會拍一套美國版喎，就好似上次嗰套幾多分鐘死亡直播啊？ 80分鐘。 80分鐘死亡直播一樣啦，就會嗱嗱聲就會拍一套嘅美國版啦。咁就係由呢個嘅。 我添啊，美國版嗰套就。 就由我講緊而家呢套Let the Right One In 啊，咁就由呢個 Covid Feel 裏面嗰個導演啊，阿 Matt Reeves 咧會拍嘅。係。咁啊。即係好睇好呢套戲嘅，咁因為佢又唔係完全恐怖喎，即係佢講好多啲人之間啲關係咁樣嘅。 可能 Twilight 佢完全唔係 Twilight 嗰啲戲嚟㗎。 咁玩啲玩買 賣。老實嗰句 Twilight 又賣俾女仔睇啦。咁呢套我又興趣啲，因為其實佢裡面都有幾多嗰啲好 ACG 咁樣會講到嘅一啲嘢㗎。但例如第一，佢用一啲咁細年紀嘅人做主角啦。咁中間係探討一啲咁細年紀嘅人去面對一啲。即係好，其實大人都未必去面對到咁黑暗喎。係。係啊，咁其實係好反而好日本卡通嗰啲 feel 㗎。咁呢套或者我得閒我睇曬成套先。係啦。係啦。嗯。咁就另外啊，香港又就嚟上另一套叫 Unborn 喎。 係。 咁我哋有冇介紹過呢套其實。 好似冇。 隱約咁我哋自己肯定有傾過啦，但係唔緊要，咁有冇可能介紹多次啦。 講納税嗰陣可以講過下呢。 係呀，我哋自己有講過啦，唔知有冇同各位介紹過。好，咁就講少少啦，或者。咁呢套呢有 Gary Oldman 做啦，咁佢就做一個嘅所謂 spiritual advisor， 咁其實啲靈媒呢都係 宗教嘅律師啦，即係嘅牧師咁啦。 係呀，即係都係驅魔啊咁啦。 靈媒啊。 係啦，都係驅魔啦。咁佢唔係喎，佢係用呢個嘅 宗教嘅， 佢係用呢個猶太方式嚟去猶太式驅魔法嘅，佢係用係啦，呢度有講嘅。咁咧佢就係幫一個女仔啦，咁呢個女仔咧，咁啊個名我唔識讀啦，即係故事入邊唔好理佢啦。咁咧原來咧就係呢個 Covert Feel 個裏邊咧嗰個嘅 Elizabeth 啊， 即係個男主角一路要救嗰個女朋友啊，就由嗰位女演員做翻啦，係啦。咁啊，原來美國就已經上咗畫啦，1月9號已經做了，咁呢套嚟緊香港都會上畫，但係就未有一個確實期，但係亦都係畫頭睇到嘅，係啦。咁故事大概就講佢有個細路咁嘅鬼啦出現啦，咁佢初初就以為啊，佢係佢一個胎死腹中嘅一個 twin brother 啦， 係啦， 即係一個孖生兄弟，但後來發現唔係嘅喎，原來呢個係另一個女人啊，細個嗰陣咧嘅另一個嘅 追查落去啦，發現係嗰個女人，即係另一個女人，即係而家年紀好大嘅。原來以前咧，佢都係有兩個孖生嘅姊妹，定唔知定唔知兄妹咁樣啦。 兄妹嚟。 兄妹啊，兄妹定姐弟啦，唔知啦。 鬼係。 係啦，咁咧，原來咧以前就經過一個納粹黨搞嘅一個即係實驗啊，一奇怪實驗而產生出嚟嘅喎呢件事。咁咧中間玩好多特技咧，就好有呢個嘅驅魔人啦，同埋。即係其他嘅，甚至乎呢、這個咒怨啊，嗰啲咁嘅特技嘅喎，即係例如個人躝落嚟啊，即係樓梯躝落嚟嗰啲咧。 哦。 係啊，即係個頭啊會360轉啊，即連只狗都可以先得意。咁大家可以睇下呢個畫頭啊，大家揾啊對 unborn 咁樣嘅，咁去揾到呢個畫頭睇下。係。係啦，咁啊，應該幾好嘅、那個效果出嚟係，係啦，都幾驚嚇嘅。咁遲啲香港做，大家可以睇下啦。咁好啦，咁講起呢啲咁嘅吸血鬼咁嘅嘢啦，咁原來咧實際科學上啊，原來咧已經揾到兩個 protein 同埋兩個 genes 啊，係牽涉到咧令到人嘅 aging 去減慢嘅、哦，減慢好多喎、哦，咁係咩嚟嘅咧？咁原來呢個史丹福大學啦，咁大家聽得多啦嚇，亦都係阿李澤楷嗰間係咪？ 哦， 係。係啦，咁唔好提呢個先啦嚇，咁就史丹福大學就揾到啊兩個嘅 protein 啊，咁就分別係呢個 SILT6 啦，同埋呢個嘅 NF-kappa-B 咁樣嘅，咁係一啲名嚟㗎，即係一啲嘅科學名詞啦。咁呢兩個 protein 啊，原來呢就其中一個呢就係嗰個 SILT6 呢就係可以against 到呢個嘅細胞啊老化㗎喎。咁而另外嗰個 kappa-B 嗰個呢就反而呢係會促進老化嘅。咁如果控制呢兩個 protein 控制得好呢，咁就可以控制到呢個人衰老呢樣嘢。好啦，咁另外啦，咁有一個嘩咁仲勁喎，就搵到兩個嘅 genes 啊，即係基因啊，咁就係分別就係呢個 RAS2 啦，同埋呢個 SCH9 咁樣㗎喎。嗯，咁呢咁原來啊呢啲嘢呢喺個實驗裏面用嗰啲酵母菌嘅實驗啦，佢話竟然呢係如果相對返酵母菌好短命㗎嘛，咁如果你相對返人類嘅壽命呢，佢可以等於人類有800歲呀、啊。咁當然呢個冇實驗過喺人身上啦，暫時 ,ok? 喂韓永 係聽 係冇咗聲㗎喇，嗰邊好細聲呀、啊。係呀。係咁樣呢，另外啦仲有一單嘅科學嘅消息呢，就係話呢原來佢哋已經慢慢而家搵到一個辦法呀，佢 block 咗呢人唔鍾意即係諗起嘅記憶喎、 哦。 即係就好似嗰啲無痛失戀嗰啲咁樣呢，咁原來呢已經慢慢變成一個科學嘅事實喎、 哦。係。 係啦，就再唔係淨係電影或者科幻裏面嘅情節咁啦。嗯。係啦，咁如果真係可以即係慢慢人嘅年齡可以越來越即係大，但係呢又保持到青春嘅話呢，咁其實可能都係解決到人口老化嘅問題㗎喎。 咁會人口爆炸喎、 哦。咁當然你要控制出生率啦，其實而家出生率係下降緊㗎嘛。係、 嗯、 呀、啊。咁唔係嘅，咁你其實一個人用咗咁多年嘅時間去學習啊，咁你先可能即係有一個唔錯嘅工作能力。喔、哦、咁但係原來轉個頭你又已經老啦退休啦，咁其實好浪費㗎喎、哦。即係對社會嚟講都係。係啦。咁如果你訓練咗人才出嚟，而呢啲人呢可以用長啲時間，大家可以工作時間都長啲，咁佢亦都唔會話咁多病痛啊，因為你冇老化啊嘛，佢冇老化咁快啊嘛，咁其實對整體嚟講都一定係好嘅。咁至於出生率個控制嗰度，咁係另一個問題啦，即係如果你個即係你個人長命好多嘅，咁你可能你都唔會咁快諗住要生咁多個仔咁樣咯，係咪？ 都可以咁講 嘅。其實你生好多仔嘅咧，通常係以前呢，因為啲仔養唔大呀、啊。即係大家知道以前嘅時代呢、哦、即係醫藥呀嗰樣嘢又唔好嘛。即係好多細路仔養唔大㗎。咁所以你生十個呢係好正常㗎，可能最尾你都係得返兩個三個存活㗎咋。咁、 嗯、 但今時今日嘅科學唔會㗎嘛。即係除非你中間發生啲飛來橫禍咁撞車嗰啲冇得講啊。即係如果講正常嚟講，你一個都會養得大啦，咁唔需要生多幾個做後備係咪？咁如果到時嘅醫療係再比而家更加好嗰陣，咁你可能真係未必會生仔啦，甚至乎，係、 嗯、 咪？即係呢樣嘢就唔需要過分擔心住嘅 ，OK？ 係啦，咁可能慢慢科學都令到呢呢、這個吸血殭屍呢啲咁嘅嘢呢慢慢會出現㗎喎、啊。長生不老啊咁樣係咪、 哦、 嗯。係啦，咁就再唔需要靠呢個吸血啦係咪 係啦。 冇錯啦。係咁係咪有冇資料要補充呢仲。好啦，咁就嚟緊啊三月都有幾套去上啦，咁龍珠啊，咁大家上畫嗰陣啊。 對啊，係啦。 睇啦 ,Watchman 又嚟緊有啦。係啦，咁其實 Watchman 一定要睇啦，因為係一套好唔同嘅一套超人片啊。係啦，咁今期好多雜誌都以呢個 Watchman 作為一個介紹，咁大家可以詳細可以睇下佢哋介紹每一個人物嘅特徵喎。係啦，咁我哋之前都叫做有約略介紹過啦。 全部影射嘅人物啦。 冇錯啦，冇錯啦，每一個都係影射返一啲即係之前有嘅超人咁樣嘅。咁同埋中間都可能諷刺咗好多即係美國嘅一啲即係一啲嘅過去嘅即係事件咁樣啦。 80年代啦，因為佢成個都係以80年代冷戰。 但係佢今套戲會將個時代拎返嚟近代㗎喎。 近現代現代啦，將個戲嘅時間。 係啦。咁呢套係一套應該會幾好睇嘅戲嚟嘅。咁大家再留意一下，或者我哋再介紹一下呢套戲啊，遲啲好冇？ 好啊，好啊。 係啦，好啦，咁啊講翻嗰個 talk 啦，咁大家如果想參加嘅咧，咁就記得 email 嚟我哋個 email address 喎。咁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就係選住俾大家聽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如果大家要報名咧，就留翻你嘅聯絡俾我哋咁就得㗎啦。咁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想問咧，亦都可以。同時 email 俾我哋嘅喎， 係啦， 好啦，咁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 係，咁下回再見啦， 係啦，咁下個禮拜再見啦，好，拜拜， 拜拜。